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一个礼拜又开波，最紧要有 Crazy Four， 小弟梁继章。 一早收到马老师嘅车车， 哇！ 今日仲要加埋杨咩咩，大家之间嘅友谊又再升咧，我系小一一，多谢马老师。 马老师点解冇 送架车？送架车俾人啊，犀利啊！哇， 好大啊个车车！ 大车车，大车车， 前面有灯我。八月二十一，开心又大家。近排玩到肺都甩，生活充满好多 love。我系小人人， 好耶！早晨，我系马小强，简简单单。 有冇嘢谂到啊嘛你？ 冇啦 ，IQ 题都冇，冇 啦，费事大家咁 heavy 啦，小人样又问我啊，有冇 IQ 题？我见到佢太紧张， 好有期望， 听日就有啦。 我今日有冇车塞住我把口？ 个天气都系比较不稳定嘅，雷暴警告。而家就嘟一声走出嚟，谂下有限时间到今日十一点半啊。咁啊，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未来数天都系有热又有雨嘅。咁啊，今朝咧见到阿马老师咧送俾阿李丽蕊嗰架即系模型车车啦，同佢嘅新车一样嘅 model 啦，大细嘅分别啦。佢通常有嗰啲咩噶嘛？一比几多噶嘛？佢呢个一比几多？ 呢个七啊几啊？我 一比七啊几啊？ 系啊 ，OK， 因为佢得两种。一比三十几啊，跟住七啊几咁就上， 明嘅明嘅明嘅，特价品啊嘛， 系啊， 俗称跳楼货。 马老师就唔记得咗呢个招字， 你又 特登唔搣嘅， 减价货 系啊，真系减咗少少价。 喂，咁你要咁谂呢样嘢平咗，咩即系抵咗啦，系咪先？ 系啊，抵啦，抵一成噶， 系啊， 一样咁砌啫嘛， 系啊，咁砌咗个贴出嚟， 好理啊， 贴出嚟人哋都唔知， 系啦。 你其实搣咗佢咪咩事都冇啦。 我唔中意喎， 一下 啫。 我就係唔中意。 咁咪個感覺 坦蕩蕩咯， 跌咗跌咗跌咗落嚟啊！即係個感覺本來好興奮跌落嚟。 又唔會又唔會。 嗱呢個 因為一翻嚟嘅時候，我真係開心，真心開心。 呢個如果冷砌咧，就黐個阿伯個玻璃度。 同埋我覺得最難得佢呢一個就唔使膠水，佢咩都唔需要，又唔使噴啊噴油嘅，係啦，即係咧就總之喺佢嗰個架嗰度啪啪啪啪啪曬佢嘅話咧，即砌埋之後佢 但係，所以真係唔知李麗蕊，你知唔知？如果中意砌 puzzle 啊，要中意啊，你頭先講嗰啲咧咩黐膠水啊、噴油啊，其實係好大嘅樂趣嚟 啊！ 但係太麻煩， 尤其是噴油啊。 唔係，但係佢同佢男朋友兩小口子咧，我砌呢個會好玩。 係，我都係咁。 因為你太複雜咧，佢哋冇心機。 冇錯，冇錯。 真係啊！你攤曬出嚟，跟住跌咗兩粒。 係啊， 只貓仔又唔知擔咗兩粒手。 你太了解我屋企發生嘅事啦。跟住最后尾 个 成 个 推 冧 仔， 掟掟掟咗佢。 跟住佢话一日都系马小强，唔买翻嚟咪好咯。 跟住最后得一个壳， 全部掟咗垃圾桶。 完全預知到未來， 整翻個殼喺度， 好犀利，簡直係先知。 喂，咁但係你買得呢啲，你自己咪都係呢啲 puzzle 嘅發燒友？ 係啊，係啊，係 嘛？ 我專係揀啲靚。 你最中意砌咩啊？以前 我其實 乜嘢都砌。 我反而唔中意嗰啲。 唔砌坦克車。 有，我第一個就係坦克車。係 啦。 咁但係我唔係好中意砌嗰啲咩31萬能盒啊，即係好多男士咧。 我 哋 我都冇砌嗰啲，嗰啲要你真係中意嗰個 figure 先得。 唔中意，唔中意針字。 你咪有趁 对 爱美神， 大好 Mary， 我嗰啲冇。 你咪趁爱美神啊？ 唔系个砌字有两个意思嘅。 我明啦，我咪就系同你问你有冇试过？ 冇，没有 ，never。 OK。喂，阿小杨，你自己细个时候咧，中唔中意砌呢啲噶？ 嗱，我细个咧就砌嗰啲 坦克啊、车啊、 跟吴嗰啲嘅。但系咧，我成日都嗱，头先就系跟吴嗰啲啊。咁但系咧，我就发现即系出现咗阿马老师头先讲嘅，就会砌下，死啦！点解唔见紧旧嘅？啊，去咗边度咧？咁就个人就好冇心机啦。即系抌佢又唔系、 啊。 但你擺到又好眼冤喎、 啊，冇錯， 係咪啊？咁之後就有一排轉中意砌 puzzle 嘅 ，puzzle 咪一樣，你唔見咗兩粒。 其實都係，同埋咧，你砌嗰啲咧，1000塊啲，你砌到差唔多可能800幾塊，突然間最後唔見咗塊，揾嚟揾都揾唔到，又係嗰種好抌心嘅。最後就醒目啦，叫阿媽咧去啲街邊咧買啲可能50塊至100塊，砌完就送俾人。 嗰个叫醒目， 叫阿妈买咧。 嗰个叫醒目， 细个冇钱噶嘛，冇零钱噶。 有得佢个逻辑，我开始放弃。 咁咪叫醒目。 你唔准放弃我啊，李丽啊！ 成日都喺度讲。 I love you all 啊！ 因为佢 趴低会面松， 胃痛， 食橙会喉会胃痛， 会胃痛。系，我真系唔准同佢 闹 你。 我相信为咗唔想见 Puzzle， 就叫阿妈买啲 cheap 啲嘅。 我相信咪前面一定会有认同我嘅听众。 仲要砌完之后送俾人，做乜嘢要咁？ 喂， 点解唔可以买一啲靓？靓嘅自己中意嘅砌完之后咧，自己箱起佢摆屋企 有啊，我有靓嘅 puzzle 啊，又系特价品嚟噶。 咁但系你嘅靓系几多钱啊？ 真系好靓噶， 四位数字， 好平 啊！几多？几多？1000啊？ 咁但系点样定位佢靓咧？ 1000塊。 唔系佢嗰啲画嚟嘅。 哦，明白。名画即系 Picasso 啊，或者咩？ 我送俾阿小羊羊啦。 系 puzzle， 系啊 puzzle。 但系佢净系要50蚊以下嗰个。 唔係50塊至100塊， 50塊。 咁你側邊唔好砌。 嗱，你送俾佢嘅話，唔可以平，唔可以貴過80。我嬲噶， 一定要100蚊以下。 真心嬲， 一定要100蚊以下。唔係你嘅友情，友情 80蚊， 友情係咁嘅量度，友情 係特價先可以送俾我。 你要揀特價， 唔可以搞個原價。 冇錯，冇錯。 千祈唔好揀原价， 好头痛。 你唔紧要噶，你去多几次啫嘛，等佢减价嘅时候，我即刻买咯。 喂，但系嗰阵时讲翻砌呢一个飞机啊咩呢啲，头先你所讲嗰啲咧，都系小朋友当时冇嘢玩。如果而家今时今日，我真系唔知道其实呢啲铺头 冇细路仔， 仲有冇人砌？ 有， 就唔系细路仔啦嘛。 唔系真系细路仔，细路仔大人都有，系啊，好夸张噶。有啲直头系黐线噶，我都系搵自己嚟搞噶，就系砌海天一色咯。 哦， 海天一色， 总之蓝色一片 一个风景啦，但其实系劲难分嘅。 你知我讲呢啲啦， 我知，我最难嗰套咧就系成个图画，唔系都系啲斗士嚟嘅，即系音乐嗰啲符号咧。 咁你咁样，但你冇音乐感噶喎。 我冇砌开原盒，20年之后我就抌。 即系你抱咗廿年， 开咗未？ 冇错， 果然系收藏家，犀利犀利犀利， 成个好靓啊！你谂下，哇，砌 砌到咪靓？ 音符喺度几靓啊！系应该唔好， 即系好难砌， 好靓， 都 头 晕，好靓啊！ 一千块啊，一千块全部都系呢啲 斗士咯，即系嗰啲 斗士 咯， 系咁砌完之后嘅话，其实系可能系 做咗音乐 命运交响曲咁样，系咪？ 做咗音乐家， 好玩啊！我其实我中意嘅， 有时砌边度会砌到猛啊，因为咧，譬如我试过砌一千块咧，我真会嗱，我分享下，譬如头先你砌嗰啲海天一色咧，譬如有块 A 块同埋 B 块，你砌落嗰位度，咁样你砌，其实你砌 A 又得嘅，你砌 B 又得 嘅，唔系噶，一定唔 有啲系嘅，有啲譬如嗱，应该 唔得噶，你唔好 咁 啊， 唔系真系嗱，你听我讲点解会咁咧？有时可能佢嗰个切口啊，切得唔靓，可能你大力啲压落去又得 嘅，咁啊即系你夹硬压落去啫， 一定唔得， 几时先至唔得咧？ 你可能要唔同， 你可能要即系要砌到最后个 last stage 出嚟先知道究竟呢一块得定唔得？但系你 on the way 有时我都遇到啲情况，究竟得唔得噶？又好似得，又好似唔得。呢啲位我就最麻烦。 On the way， 你觉得又得唔得嘅话，咪真系唔得咯？ 唔系即系 两 块 the way。 On the way， 阿 Ray。 快到尾我未諗到要講咩， 咁呢啲又係用佢呢啲咁嘅內心啦。其實咪就係唔得咯，即係你揀壓落去嘅時候，你係喺得同唔得之間。你會發覺，如果佢係得嘅話咧，佢 一 個 得 咗㗎啦， 就算你得呢個顏色唔一樣，真係唔啱咯。 對啊， 唔係但係個顏色就講緊海天一色，喂，大家都係藍色， 有點咧？ 佢 cut 出嚟嗰個係完全不同 的，結論就係咩？我嘅領悟力唔夠三位前輩咁， 唔好咁 講，都係唔好砌。 只不過你個邏輯係唔係一般人能夠理解啫？ 冇錯，砌一萬塊啫。 我砌 puzzle 點樣砌到我人都 puzzle 得啦？ 十点半，听紧风骚爆嘅，睇睇雷暴警局仍然有效。今日星期一，所以咧喺十一点钟之后就要估估下今日学韩文。 想知嗰位老师又会出现噶啦，睇今日咧教我哋啲咩咯？十点半先咧，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由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政府官员寻日出席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出席者希望政府推出措施鼓励生育。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佩话，本港可以参考南韩和新加坡提出的措施，资助市民接受生殖科技服务。他说现时要到私家医生光顾相关服务，至少需要10万元以上，不是每对夫妇都可以负担。陈家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现时法例，卵子最长雪藏期限是10年，假设一位女士25岁接受雪藏卵子服务，需要在10年之内结婚才可以用到卵子，否则就要弃置，除非有特别医学原因才可以延长去到55岁。他建议相关法例可以放宽，一律容许雪藏期限延长到55岁。邮轮海洋光谱号在过去的星期六访港，环美邮轮码头董事总经理班志荣说，接载旅客的交通有很大改善，政府安排了多条巴士路线到不同地点，旅客很快就可以疏导。他又说，免费巴士路线班次频密会较好，会再就有关安排向当局反映意见。班志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当日有的士司机反映等了很耐时间都没有生意。他说，由于今次邮轮的旅客只是访港不是留港，拖住行李箱的旅客较少，因此比较多人选择坐巴士。短期之内希望的士到码头接载旅客可以收附加费，以及码头可以开多一个出口疏导旅客。长远希望当局考虑在码头附近开设酒店和停车场等，俾旅客不一定要出区，可以留在码头附近消遣。本港今年上半年的网上购物骗案超过4800宗，按年升23%，损失金额升1.6倍，去到超过9410万元。警方分析，同骗徒转向价值高的货物有关。单一最大损失金额的案件，是一名女子在网上同骗徒商谈购买宠物，转账600万元的虚拟资产。至于最年轻的受害人，是一个11岁学生，在社交平台小红书购买俄称价值6400元的演唱会门票时候受骗。警方说，上半年的网购骗案有60%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发生，警方会在网上巡逻，当发现可疑网店专业，会主动联络潜在受害买家，提供防骗资讯。今年上半年，警方已经要求 Facebook 检视或移除超过5200个涉及诈骗的专业或者是账号，当中超过90%已经被移除。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启程前往南非，出席在约翰内斯堡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外界猜测印尼有可能成为金砖国家的新成员。峰会当地星期二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与南非、巴西、俄罗斯以及印度的领袖召开为期3日的会议。佐科维多多在出发之前说，印尼获邀参加峰会，他在期间将会同其他领袖会晤。佐科维多多曾经说，未决定印尼是否加入金砖国家。除了参与金砖国家峰会，佐科维多多也都会出访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莫桑比克。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12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4,02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1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4.6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63.04跌3.6毫，盈富基金18.35跌1.3毫，阿里巴巴87.05升5仙，中国平安44.45跌1蚊，友邦保险67.8跌1.85毫，美团129跌9毫，建设银行4.04跌4仙，比亚迪股份221.6跌3.6，招商银行30.6跌3.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45.51，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4，人民币7.306，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1748点，升298点。港金报17655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89.9美元，卖出18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跟进翻大榄隧道啊！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噶。咁但系而家仍然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就重开。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浙江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元朗的安乐路去返妈环路方向，近住宝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返去青山公路近住油田东路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马场有交通意外，好快脆就清理好，但是仍然影响到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朋友话你有 CISP 信息资格安全认证，是正规的专家， 是 网警的顾问。 是啊， 你不止技术好， 是 把口仲好密嘅。 准确嚟讲，我的原则咧有三个字：好密先，意思是付款先啊。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代表我的字梗是这个福字啦 ，FOLK 福桑，即是文哥啦。逢星期一到星期五黄昏7点至8点，我都会用最清新的文歌洗涤大家的心灵，听完个个都有福气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 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才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内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人啦！今日十一点钟之后咧，就有学韩文嘅， 最中意啊， 有会嚟啦， 系啦、 留意留意啦。 系， 喂，今日咧喺呢个报纸度咧睇到个咁嘅新闻，其实咧我对于佢个内容咧系反为咧唔系好留意佢。嗱，佢首先就系选咧叫最扮忙的国家，我就唔系好即系兴趣知道咩国家中意扮忙。我想翻嚟想谂下点选噶。嗱，你话最他条嘅国家、最忙嘅国家、最有钱嘅国家咁啊知啦，咪先有实质嘅数字。最中意扮忙嘅国家咁谂啊，其实咩叫扮忙咧？咁原来佢内文嘅详细解释咧，就话最中意开会啊、复 email 啊，佢有个名啊叫表演性工作，即系咧做俾人睇嘅咁样。大家同唔同意啊？大家我唔知咧。嗱，阿小杨杨，可能你就比较少喺办公室啦， 系啦，比较少做 office work。 咁啊，开会即系你哋觉得嗱，但系你又都要开会噶噃，系嘛？开会呢样嘢算唔嗱？佢其中咧就叫开会系其中一样表演性工作。佢话好多公司咧中意咧啲上上下咧成日开好多唔同嘅会啦，而啲会咧讨论完都系咁样啦。喺会议度咧就冇即系一啲好少嘅话题，喺度讨论好耐啦。咁全部咧对实际嘅业绩咧系冇咩帮助嘅。我见阿马小强都即系喺度笑，系咪你谂起好多以前嗰啲表演性工作啊？ 系啊，真系啊！我试过有一间 系你 call 嘅啲会， 唔系， 因为又早开到晚噶啲会。 系啊，嗱，因为嗰阵时佢个总公司喺香港嚟嘅，咁佢工厂就响东莞嚟嘅。咁我就两边都要，即系逢礼拜一咧。 从事咩业务啊？想请问。 玩具。 哦，你做个玩具添噶？ 系啊。咁咧就逢礼拜一咧就要喺香港。 啲类型嘅玩具， 大人细路 仔玩具咩？ 砌嘅玩具。 砌玩具。 得明白。 唔系咁，我先至明白究竟点解需要开咁多会吗？你明唔明吗？好，继续系啦。 咁星期一 喺香港， 星期一 系 就要喺香港开， 系 系啦。咁就系同啲老细啊、集团嘅老细啊、部门啊、又会计啊乜乜开会，开一个上昼， 系 一个上昼，咪就系开会咯。我唔知噶。 咁你里面嘅有内容噶嘛？有话 gender 噶嘛？ 嗱，譬如话有十个人啦， 每人报 嘅有，你又讲啲，个又讲啲。 到阿梁继章，跟住到阿小杨， 营业部嘅又讲下 ，HR 又讲下，咩又讲下。 咁啊，跟住老细咧，最大嘅老细咧，又会总结一下嘅。 总结乜嘢？ 总结今日开会嘅嘢。嗱，曾经有一样嘢，我真系我俾大家即系感受一下。 好。 我曾经系咁样坐嘅。 系。咁样。即係距離你自己個張台嘅話係好遠嘅， 唔係好遠，即係俾大家睇到。 但係翹一隻腳， 我就翹一隻腳嘅，係啦。 翹二郎腿咁。 嗱呢個 body language 代表咩？ 唔係我，因為我咁樣晾住，晾住喺度。 晾住嗰張 minute， 咁繼續開會議程。 正因為呢樣嘢咧，一個大老細噴咗個五分鐘， 抵死啊！抵死啊！你呢個咁嘅 gesture， 你根本就係唔想開會。 唔係佢個話， 佢個咩？佢 point 係咩？ 佢話即係我係老細，我都唔會咁坐。你又坐到成個大老闆咁樣樣，係啦，翹起對腳，唔係翹腳，係即係牙只腳出嚟嘅。佢意思就係話你咁樣樣 唔尊重個會， 係啦，總之係鬧，真係鬧足五分鐘。咁我就哦啦，咁樣樣咯。咁嗱呢樣嘢其實我就想反映一下，其實如果喺個會嗰度 嘥大家五分钟，我觉得 会议嘅无聊之处系咪？ 冇错，除非你话哎呀完咗啦，啊 小女入我间房系 啦、 啊，你 留 私底下你同我讲， 冇错，咁、我觉得 OK 冇所谓嘅，系啊。 但会唔会系嗰个大老细其实基本上都睇你唔顺好耐嘅咧？即系想肥你好耐。 但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咧系啱嘅，喺大家面前嗰度肥你，同埋佢就系自己闩埋门肥你系两件事嚟嘅。 系两个感觉， 系啊，冇错， 系啊，即系除非佢真系 佢仲要下马威嘛，因为佢闹。你一个嘅话，就其他以后所有嘅人都唔敢咁做嘛。 示范作用 系啊， 即系同埋呢个坐系其中一样嘢，可能佢譬如话有啲嘢唔啱佢都会出声、 嗯。 但我真系觉得好嘥时间、 嗯。 你点睇啊，小杨杨？ 冇噶，有时都系嗱、即系部分嘅老板或者你头先个老板啦，工作苦闷啊，或者生活唔愉快，咪揾你啲员工嚟出下气咯。 嗯， 都可能 我哋开 爆噶嘛， 都可能几样啦。 所以就闹佢， 闹完就舒服晒。 其实咁就俾老婆闹。 咁你觉得值唔值得？如果一个同事咁样翘起只脚坐，你觉得你值唔？如果你系大老细， 嗰个系你又值得。 闹多十分钟。 太少，嗱， 佢擺到明係攞你出嚟，明白嘛？係啦，咁啊制佢嗰啲。 我都係覺得其實佢想鬧你好耐。 係啦， 不過借啲耳，借啲耳啫。 唔會個個都係咁啊！我都有試過啊，但係叫入房鬧啊。係啊，因為佢驚女仔會喊。係啦，所以佢就會叫入房鬧嘅。係啦，就有啲乜嘢我就閂埋門，跟住就先至會。咩嚟咯？ 你係講得啱，女仔喊 埋門， 係啊，閂埋門冇錯，因為佢驚你喊啊， 喊就好僵噶啦，成件事。 係啊，咁就啊，算冇嘢啦，冇嘢。 我諗到啦，我諗到啦，即係如果有人再鬧我就喊， 流馬了。 男仔喊同女仔喊有兩回事嚟㗎。 我梗係知啦，阿叔喊你，你走啦。 係嗱，我唔知啦，因為其實我又做過有一啲嘅地方嘅話係需要開會嘅，咁啊其實可能有一個嘅。就係組會啦，又或者就係講緊每一個星期嘅話，大家都有一個會啦。咁大家都會傾一傾有關於嘅就唔同嘅 department 做緊嘅嘢。咁大家亦都有啲配合，但係嗰啲會係 OK 嘅喎，係有用嘅。即係我覺得係大家要有一個溝通，你做緊啲乜嘢，我做緊啲咩嘢，咁大家擺出個台面嗰度咧，睇有啲咩大家可以合作。咁我覺得係 OK 嘅。咁但係嗰啲嘅就係通常係冇老闆喺度嘅會咯。 即系自己开嘅，唔使老板。 系嗰啲有真系要做嘢嘅人，大家坐埋一齐开嗰啲会，系啦，部门阿头，大家全部坐埋一齐嘅话咧，嗰啲倾咧，我又觉得 OK 嘅。但系有老板咁嗰只嘅话，嗰只系摆到明系冇好长啲会议，永远都系好长嘅。但系嗰就系冇嘢倾到出嚟嘅，系啊，啲嘢好虚无缥缈啊！我只系咁样讲。冇嘢實質嘅嘢， 擺靚嘅啫，樣嘢擺靚。 我有試過一本雜誌嗰度做，即係好快，好快嗰本。 哦， 你知嗰啲老闆幾咩㗎啦？ 係。 其中有一個 sales 阿頭咧，女士嚟嘅，佢係行嗰度出名㗎啦。 出名乜嘢？好惡 惡粗口啊咁樣。咁佢就係，譬如話禮拜一朝頭早，咁啊要攤曬人哋啲雜誌，做咩你個稿？人哋有我哋冇。一定係咁噶， 咁係咪你啊？係咪你關唔關你事啊？ 唔關，我好似做 marketing 嘅啫，即係捽數啊。 係啦，捽數會咯。 點解人哋嗰本有？ 點解你跑唔到？ 係啦，譬如話呢個係美容嘅，小羊羊你負責美容嘅，點解冇？ 真係會咁噶，真係咁噶。 係啊，攣咗個喉嚨，你點答啊？咁你點答啊？冇得答。 係啊， 喂，嗰個人唔中意出我哋本書，咁關我鬼事？ 係啊，係你本書嘅問題，唔係人嘅問題。 價錢唔啱，咁點啊？佢真係鬧嘅，拍曬台嘛？點解冇？ 咁但係有冇用咧？即係佢咁樣發完攞禮之後，到最後尾可唔可以真係捽到嘢咧？ 我諗頭一兩次都得啊，你長期咁樣發，其實真 係有時唔得就唔得 嘅， 即係人哋可能真係。唔睇你本书就 系 睇 你 本书，你 本书同人哋点比啊？ 即系你派阿马小强只碟上去，点解播张国荣播马小强？梗系即系人哋点答你，大佬？ 你收翻呢句说话， 系啊，你都收翻呢句说话，我觉得有啲危险。 佢真系播马小强，你啊弊啦！你咩打上 嚟啊？即系你唔可以，即系一样，即系唔可以话要定唔要噶嘛？成啲 系啊，但系我觉得好好笑啊，可以睇到人生百态， 有好多人生百态。但其實我都好多時候嘅話，你都會發覺嘅就係做細嘅多數都唔中意開會嘅，但係啲做大嘅話就係好中意 call meeting 嘅。 因為我試過嗰陣時翻 office， 我翻過嘅，我翻一日啦， 朝九晚六咁样，我翻去就做啲咩？我就开咗两个会啫， 系咯， 就头一个会，晏昼一个会。但开完之后咧，佢哋就放工啦，我咪就留翻度继续做嘢咯。因为嗰日啲嘢冇做过，就系开。 咁嗰啲会有冇用啊？即系有冇嘢达到啊？ 即系可能即系学阿例如前辈讲咯，即系可能系大家部门之间嘅一个沟通，但系就一个方向性、一啲决策性嘅一个决定，就要开呢个会咯。但系细嘅开完之后，啲嘢都系我哋去做翻咯。所以其实我最怕开会嘅。 不过其实沟通都睇咩角度啦。有时咧，譬如都阿马小强讲紧嘢，可能咧阿边个睇紧手机啊，都冇听 call 紧客啊，沟 咩通啫？系啊，佢都根本上冇留意佢讲乜。 系啊，唔好嘥时间啦，我 同埋世界上有一样叫 minute 噶嘛，事后咧睇翻 冇噶。你点会通冇嘅？冇 agenda， 冇 minus 噶。咁其实你开嚟做 乜嘢？ 会真 系有啲冇用喎。 系啊，好无谓嘅。其实我觉得会大多数我谂啊，着咗八成都系冇用嘅。系啦，但系就唔知点解咧，就系大家系好中意开会嘅。系啦， 喂，因为可以 中意 开会 嘅朋友 讲声 唔好意思，系啦，因为我自己有试过，就觉得大部分都系无聊嘅会嚟嘅。系啊，唔好嘥大家时间。一系就快快脆脆，大家坐埋一齐咧，讲完就算啦，就散，就唔好无谓讲埋啲唔知啲咩嘢。但系开会，我觉得我同意你讲嘅就系你会见到嘅就系。大家的嗰個姿態咧係會點樣嘅？坐得好厚嗰啲， 係啊， 自己做自己嘢， 同埋咧成日都唔中意坐老細隔離嘅， 千祈唔好啊！ 你留咁多位老細嘅觀眾朋友留意一下，坐低你身邊應該都係拜你嘅同事， 係啦，冇錯， 越遠越好，近門口啊最好， 係啦， 扎扎低低，唔好意思，我聽個電話 就。我通常我係坐地下嘅，咁我就同幾個好 friend 嘅，咁啊啲 DJ 啦坐埋一邊，咁啊成日喺度 細細聲傾嘅， 玩嚟嘅，如果唔係啲時間。It's so because of you, I'm feeling sad and blue. You went away, now my life is just a rainy day. And I love you so, how much you'll never know. You gone away and left me lonely. Untouchable memories.Seem to keep haunting me. Never loved so true that once turned all my gray skies blue. But you disappeared. Now my eyes are filled with tears, and I'm wishing you were here with me. Soaked with love, all my thoughts of you. Now that you're gone. 网上情，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有阵时，当人哋同你讨论你嘅事情，会唔会觉得点解明明系咁样，你会唔同意我睇法？其实一个人就有一个态度，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唔同嘅态度。有一次，有个妈妈，佢女女咧翻紧幼稚园嘅，有一日带一幅画翻嚟，幅画个题目咧叫陪妈妈行街。妈妈见到，咦， 陪妈妈行街，点解见到个女女画嘅全部都系啲脚嚟嘅？佢攞住呢一幅画，沉思咗好耐，终于解开咗疑惑啦。因为细路仔得咁矮，身高只系达到大人嘅腰部，行喺街上边穿流不息嘅人群，佢望到嘅只系大人嘅脚，其他嘅都睇唔到啦。不同嘅角度睇到嘅东西，当然同大人唔同。好多学生对问题疑惑不解，老师就会话咁都唔明。呢个因为佢哋嘅年龄、智力同见识决定。大公司嘅员工睇到嘅只系自己嘅工资待遇同埋发展前途，唔系公司嘅整体运行。唔好怪佢哋，因为佢哋处嘅位置同环境系决定咗佢哋嘅睇嘢方法。并唔系每个细路仔都系同大人有相同嘅角度可以睇社会，唔系每一个学生都系同老师一样有相同嘅接受能力，唔系每一个员工都系可以大老板一样企喺公司嘅全局睇待问题。请以平和嘅态度接受同埋善待人哋嘅高度啦，唔好埋怨人哋无知，唔好指望人哋一定明白你明白嘅事情。每一个人嘅高度决定佢嘅见识，与其埋怨人哋，不如用一种亲近嘅态度，大家平和地交流一下，沟通一下，咁咪仲好。世界上冇对或者错，因为睇问题角度唔同，态度就会唔同，答案就会唔同。 在那片天星侧边，在那时和空背面，我听见你的笑声，快快去把你手牵，共笑着，共看着，人何浮在风里面。你说你永不变迁，与我恋战百万年，尽旅站你面前，在梦里是那样甜，从前事就如又再上演，只有不死昨天。让我梦，让我梦停留无尽思忆中，我不意再跟你牵，与你恋战百万年。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你够模样。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里的回响，流浪到那一方，亦凭甜梦作故乡。逗我开心吧，正记紧今晚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凝望你面孔，逗我。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我吧，别提原来梦里是空。在那片天星侧边，在那时和空背面，我看见你的背影，快快靠近你身边。共庆幸，共计划，来年来月千亿天。我看见你的眼中，再有最真挚誓言。在梦里站你面前，在梦里是那样甜。从前事就如又再上演，只有不死昨天。让我梦，让我梦停留无尽思忆中，我不意再跟你牵，与你恋千百万年。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你够模样。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里的回响，流浪到那一方，亦凭甜梦作故乡。逗我开心吧，请记紧今晚再三闯我梦，亲让灵魂凝望你面孔，逗我开心吧，当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我吧，别提原来梦里是空。 张智霖嘅呢一首《逗我开心吧》，快乐早上11:00，雷暴警告仍然有效，30度气温，相对湿度80%。 翻嚟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就会有估估下今日学韩文嘅，密切留意咯。 逗我开心吧，正记紧今晚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重活午夜中。逗我开心吧，当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我吧，别提原来梦里是。 我是拜仁仔阮仲阳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冯绍溪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好啦，今日学嘅韩文，我哋有请老师 Yan 老师。 系啦，老师早晨。 系啦，四哟。 韩文点样打招呼啊？ 系啦，四哟。 如果系亲切啲嘅朋友咧，就可以就咁银哟， 银哟， 银哟， 银哟。 有礼貌啲就银呀，四哟， 银呀，四哟， 银哟， 系啊，即系你好。 咁如果第一次见咧，就讲翻银呀，四哟，系咪？ 加句彭吉斯密达会 更加好啊！ 代表咩意思啊？ 系初次见面， 系 试下阿老师点样啊？ 彭吉斯密达，我梗系要对老师 讲。你好，彭吉斯密达， 彭吉斯密达， 系啦，即系阿芝咩 master， 初次见面都第一次，系啊，哦，原来都有嘅，非常之好，男女都系一样嘅， 一样一样。 啊哈，你 好， 一个敬语嚟噶， 系。 吓， 苏米达系咯，系啊，你加埋苏米达咪就系系啦，敬语咯。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阿 Yan 老师咧好犀利啊，我见到佢咧， 带埋食谱嚟， 带埋一个咧平板嘅电脑嚟， 好 犀利， 好 professional。 系啊， 上堂因为同大家讲咗少少关于我哋 menu 班主席啊，仲记唔记得？即系去到一个餐厅嘅时候， 睇 menu， 唔该你嘅 menu 我。 咁睇咗之后，究竟有啲咩嘢食咧？大家又唔知知唔知？究竟韩国人啊，或者外国人去到韩国最中意嗌啲咩嘢？ 炸鸡啤酒。 炸雞冇錯， 炸雞同啤酒， 係啊，同埋即係辣炒炒豬咩豬腸啊，係嘛？ 年糕 啊，年糕 sorry， 邊邊白， 年糕都有啊，年糕， 嗯， 因為通常我都係嗌呢啲， 即係嗌啲自己識嗰啲咯。我成日去親都係嗌咩咧？ 嗌咩？ 誒，豆腐雞出聲咗，或者係呢個誒三吉丹出聲咗。 豆腐雞係 豆腐雞 係誒人心 年糕， 係啊係啊 ，OK。三吉曬都有好多香港人都會去食嘅，就係烤豬肉啊。 系啊系啊， 烧肉我都中意食嘅。有时佢喺一间里面嘅话，系全部都系揾嚟就系食烧肉噶嘛。 嗯， 系啊。 净系食烧肉咩？嗱，香港人中意食韩烧嘛，即系一个铁锅咁样。佢哋中唔中意噶？ 就系呢啲咯，就系啊，就系呢啲咯，就系呢只咯。 咩噶？净有啲湿噶。 佢哋系就咁烧啦，不过有分啲肉都分得好仔细，你可以要五花肉啦，或者系你可以要唔同嘅部位啦，食猪啦，食牛啦，咁都得嘅， 非常之好。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我哋嘅韩式料理啦。 好，由边度开始讲起？ 或者由最多人中意嗌嘅 炸鸡 先 啦。 系咁，炸鸡咧，其实佢就同英文个音咧一样，叫 chicken， 系 chicken。 咁佢有分好多种，有啲咧就系有酱嗰啲咧，咁就叫 yangnyeom chicken。 人用 chicken， 人用 即系有酱嘅炸鸡， 有酱嘅 吓， 有 酱系咪先？ 系 人用人用 chicken， 系啦啊吓。咁佢嘅鸡咧，其实喺我哋比起香港嘅炸鸡嚟讲咧，佢哋精细多啲嘅，例如可以完全冇骨啦，净系指定部位，或者你成只鸡咁样食都得。 有指定部位， 例如我要鸡髀或者鸡翼， 我唔知，我永远见到一嚿嚿嘅咋。 是啊、就是指定了部位或者冇骨，我要完全是有骨或者冇骨都可以。 哦，是啊， 有冇食鸡冠噶？ 有鸡劈，鸡劈有冇？因为试佢， 饿咗， 就未必，可能有啲鸡。 喂，但系我有兴趣知道你喺边度食过有鸡冠啊？全部鸡冠啊？ 鸡冠日本啊，好好食噶， 即系全碟都系炸鸡冠。 系啊，鸡冠嚟噶， 咁都唔出奇嘅，即系等于鸭舌咁样，系咪？即系都系食其中一个部分啫嘛。 好食噶， 系即系炸鸡系唔包括鸡冠系咪啊？或者鸡脚啲奇怪嘅地方？ 鸡冠点讲？ 肉为主啊，肉为主啊， 系啊，我都觉得。 食雞肝， 我冇見過， 係點？ 有人專食雞 pat 添啊！ 係啊， 係啊， 係嗰啲唔係今日唔係講緊嘅呢個範圍，我哋可以唔使講嘅，係啦。好炸雞，除咗你話有醬嘅，仲有一啲係冇嘅，係咪？ 原味咯，推介大家都試下嘅，因為有啲未必係食到辣啦，有啲時候啲醬會辣咧，食下原味啦，就係 fried chicken。 fried chicken 係英文啊 ，chicken，fried chicken。 其實佢都等於用英文拼過咯， 哦，冇錯冇錯，其實西餐台嚟。漢堡包咧都係就係咁 hamburger，hamburger。 我想問，如果譬如我去食炸雞，但即係咁講啊，因為例如似乎有我啲邏輯有問題，我去食炸雞，但我真係唔想食炸喎，我有啲蜜糖雞嗰啲點講？即係話我唔要炸嘅。 系 咁点咧？ 系先睇而家 炸鸡就系炸， 系啦，我都知我讲完出嚟都系炸鸡逻辑嘅。 唔系唔系 炸鸡，我唔食炸鸡，我撑你。 即系鱼柳包走鱼柳嗰啲咧， 唔系 一路先。你讲个工作说话， 直接推介你食另外一样嘢啦。嗰个有一只咧叫一只鸡啊，你可以去试下。 咁叫一只鸡啊？ 一只鸡，咁呢一只咧就系汤啊，有汤，有啲似人心鸡。 哦， 系啊，老师啊，呢个佢唔系去炸鸡铺食噶嘛？ 冇错啊，其 实听到未啊？ 但系炸鸡铺系咪有啲？因为我试过去香港的炸鸡铺咧，系、 啊、 有唔系炸鸡嚟拣嘅， 我同意啊，有蜜糖鸡，同埋最近有啲咩蛋黄添啊，咸蛋黄炸噶， 佢呢只 可以系个酱咯，或者系即系佢个煮法上面， 佢一定要系炸嘅，即系要韩国系嘛？ 基本上， 耶老师俾你考气，呆咗耶老师。 耶老师话你去 炸嘅时候已经喷血趴咗喺台面啦。 耶老师 完咗炸嘅呢趴，我起身啦。 即系等于你去甜品铺， 我唔食 甜 嘅， 你唔该 俾 粒 咸汤我。 咁如果系嘅话，你可以介绍佢食乜嘢啊？ 就系只一只鸡啦， 系啦，一只鸡， 一只鸡。 点解叫一只鸡咁得意嘅？ 佢系原只， 哦，原只鸡。 但佢点样烹饪？用咩点煮啊？ 系点整啊？ 就会有一锅已经系汤底，然后就将佢摆入去，再加啲其他配料，可能系薯仔片。系啦系啦，差唔多， 即系人心鸡咁咯， 冇错。 但佢又唔系人 心 鸡， 系啦， 佢哋就系一只鸡。最尾嘅时候咧，就会加啲粥，或者你可以拣面咧，就整成一个类似系粥咁嘅。 我发觉佢所有呢啲咁嘅一煲煲嗰啲咧，有啲汤嘅咧，佢哋就会最后尾佢就会加啲，系咪加啲面啊？系啦，同埋就整个粥，冇错。 呢个大约几多钱度啊？ 佢通常計二人份嘅，好少一個人食一只鸡。咁如果系咁，大约我谂都系加埋埋单200多蚊。 O K， 即系港币200蚊。 嗯嗯，系啦， 算 OK 啊， 我 OK 啊，我覺得係啊。 我記得我去過有一間，又係頭先食呢啲咁嘅一隻雞咧，嗰啲圍裙咧有個 logo 咧係有個有個阿豬媽咁樣攣頭髮咁樣，我唔但我唔記得咗嗰間嘢啦。 間間唔同噶啦， 嗰間好出名㗎，去親韓國係好出名。 有冇聽過啊 ，Yan 老師？有個阿豬媽我攣毛， 攣毛阿豬媽， 你想 當偶像？ 攣毛阿豬媽， 好啦，你畫出嚟，你畫出嚟，你畫出嚟， 我畫工冇畫。我谂下呢个一只鸡系咪咩啊？哈纳切健咁啊？ 系塔卡马里， 塔卡马里就唔系 chicken 噶咯，唔系 chicken 呢个音咯。 点解嘅？ 佢嘅原语里边鸡咧就系 塔卡。 咁呢个宋呢个宋系佢本身嘅宋菜用翻佢原本嘅语言啦。 chicken 因为佢来自外国嘅炸鸡，所以佢就用翻 chicken 系咪？ 阿欣老师啊，嗰啲韩文咧有冇啲俚语咧？好似譬如话广东话咁样。死雞撐飯蓋啦，有個雞咁樣又係有個塔字嘅，有冇呢啲嘅？ 塔卡， 塔卡， 發雞盲啊！ 通常比較少動物，佢哋咧嘅唔好嘅語言就 唔會鬧人哋， 鬧人嘅語言先會多啲用動物咯。 嗯，雞咧，雞係鬧咩啊？ 雞就比較少用，係啦，我諗緊出唔出得街？ 係啦，唔出得街唔講啦。好，我哋講第二啲嘢啦。 好啊， 講除咗雞之外咧， 第二樣比較多人食嘅咧就係燒肉咧，啱啱講咗。 好中意啊！ 超中意，但食完之後好臭嘅，首先，同埋佢會俾一個香口膠俾你嘅。 佢嘅特別咧就係同香港嘅食法唔同啦，佢哋揾啲菜或者咧揾唔同嘅嘢咧可以包埋一齊， 超好。係啊，我第一次去嘅時候我唔識啦，咁跟住咧阿豬媽咧睇唔過眼啦，咁跟住佢走埋嚟， 我係包住食， 拍開我。手咁跟住咧就係攞啲菜，咁跟住咧就有個即係紫蘇葉，將佢咧包住之後咧，跟住塞落我口度咯。 佢有冇圍裙？有個公仔，有個阿豬媽亂舞頭。 但佢頭一樣嘅， 亂舞阿豬媽， 阿豬媽豬舞頭啊！ 應該係佢個間，係啦，係我間。 佢睇唔順眼啊，跟住佢就攰啲嘢啦，咁跟住咧就塞落你嘅口度啦，係要咁食嘅。佢話： 呢個韓國嗰啲燒肉店咧，通常都係有個阿豬媽嘅係幫你剪嘅。 啊， 系啊， 即系我话好似特别中意去一啲店系由阿猪妈帮你整，我觉得光感好温馨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我觉得系 剪 啲肉咯，系啊，剪完之后跟住教你点样咩啦，点样食咯，系啊，我都好中意呢个， 对火候佢哋会掌握得好啲，我都选择嗰啲， 有经验嗬， 系啊， 整惯啊， 但嗰时候有个问题谂啊，即系我唔知点样谂佢哋会唔会好啊，就系。哎呀，我系帮你剪啦，剪完你快啲食完，食完快啲走咯，下一间客啊， 唔使咁谂嘅，等你食得开心啲啫。 因为佢真系好快手啊， 我唔觉得佢系， 我啱先先吞咗啫，佢即刻嚟第二次，我再食，佢嚟第三次， 你吞得慢啫嘛， 咁样俾我唞唞先啊，唔好咁快烧俾我。 佢剪完你可以唔系即刻食噶，你摆喺碟都得噶， 咁就冻咗啦。 系啊，系啊， 咁 样点好食？ 系啊， 系啊，热咗会好啲咯。 系啦， 上堂咧又同大家讲咧，比系厨师哦，咁如果你去到烤肉铺想要多啲菜，通常会系少咗啲菜为主。咁你就可以叫佢俾咯。咁有兩款菜係比較多用嘅，一款咧就係生菜。咁你可以同佢講就係生豬廚師油， 生豬廚師油， 冇錯。或者另外一隻咧就係驚葉，不過唔係好多香港人會中意食嗰隻味咯。 咩嚟 嘅？葉咧係紫蘇葉， 紫蘇葉 係有 好味， 有陣味。咁佢個名就叫驚葉， 驚 葉， 驚 葉， 驚 葉，好驚。 驚葉， 驚 葉，驚葉廚 師油。 我想問，我最中意食生嘅大蒜嘅，點講啊？ 大蒜咧就係麻耳， 麻耳， 麻耳廚師油， 麻耳，麻耳廚師油。 我呢啲發音都幾得意， 耳， 熟 嘅葉， 麻耳。 熟嘅蒜咧又係乜嘢啊？ 冇分得咁仔細，你大約 總之大蒜， 麻耳佢哋就攞嚟嚟噶啦。 嗯 ，OK。咁另外咧，仲有多人中意食，應該係韓式煎餅， 嗯， 都有好多種嘅，有泡菜煎餅、海鮮煎餅，都係可以推介大家去試下啦。咁煎餅咧，咁啊睇下你要邊款啦。佢係總之嚟講咧，都叫 patjon。如果是泡菜咧，就係鉛絲拍醬； 鉛絲拍醬， 如果是海鮮咧，就係蝦妹拍醬； 蝦 妹拍醬係乜嘢啊？ 海鮮 海鮮啊，去食蝦妹啦，咁即係去食海鮮，係咪啊？ 可唔可以咁噶？即係如果食海鮮就叫蝦妹啊？ 蝦妹 哦 ，OK， 蝦妹， 注意個份量。不過佢哋通常都會好大份。如果係煎餅就要有埋朋友兩三個一齊食，會比較好啲啦。 有冇大細嘅？即係我叫個細份。 佢哋用人嚟計，二人份、三人份、四人份。 咁一個人咧得唔得噶？ 比較難啲， 比較難啲。 但係呢個都係啲家庭嘅料理啊，嚇！因為我見到佢哋好多都好中意自己喺屋企嗰杯煎餅嘅。佢哋話喺落雨嘅時候一定要食煎餅。 而家香港都有好多粉啊，即係嗰種煎餅粉咧，都可以買自己整又得， 係，好容易嘅啫，因為我試過，係啊，真係好簡單。嗯，好啦，咁啊煎餅之後嘅話咧，跟住咧，哇，部隊鍋，下一個係。我唔中意， 我都麻麻部隊，但我覺得部隊蛙咪隔離咧，佢會有啲有個坑可以俾你倒啲雞蛋落去嘛， 或者芝士冇錯。 係我嗰個 part 我就中意食，但係入邊嗰啲譬如午餐肉啊、腸仔啊、公仔麵啊，我就覺得好香港啊， 係喎， 係咪啊？我就麻麻地呢一樣嘢嘅， 同埋就一全部所有嘅嘢都掉曬落個鍋度咁樣咯，嗬？ 可能熟悉，所以多人中意嘅反而有，因為佢咧被網民票選係頭四名嚟嘅。 哦，係啊， 因為佢裡面嗰啲係啊，部隊蛙係點講啊？ 鋪爹自己， 鋪爹自己，即其實鍋就係自己， 冇錯， 自己鋪爹自己。佢係咪即係 fix 咗係有啲咩裏邊嘅咧？其實嗰個食物包括頭先佢哋所講嗰啲啦，係嘛？ 腸仔、 腸仔啊、 面啊， 可唔可以加減嘅？ 即係咪 即係我唔要 加 啲唔餐肉係 加嘅？ 午餐肉好出名喎，韓國午餐肉點講 啊 ？Ham 佢哋， 我就係定 ham。 一個好特別，佢哋咧送禮都會送午餐肉套裝， 係 送一個攬啊！ 好中意食午餐肉佢哋， 係啊！ 或者有啲時候我哋會覺得好神奇，佢哋會送係啲洗頭水套裝， 冇錯，係啊！ 咁得意， 係啊！人哋 housewarming 啊嘛，係咪 housewarming 嘅時候 係 你要送寫廁紙，同埋要送呢一個嘅就係大裝嗰啲洗頭水嗰啲啊嘛。係啊， 有咩意思 啊？ 洗頭水， 你啱唔啱我用先得㗎？ 唔理㗎，但係佢哋總之係會送呢啲嘢，係會俾人哋去賀人哋。 如果個人係禿頭咁點啊？你送唔送洗頭水？ 你會唔會諗多咗？係，咁你有其他屋企人㗎嘛？係咪 ？OK， 好啦，嗱，咁如果係個部隊鍋之後嘅話咧，仲有呢一個都係受歡迎嘅，包括有 最後咧就係街頭裏邊有好多炒年糕啊，咁啊 ，dog boogie。我推介大家都試下。 Dog boogie 佢而家味道出多咗多款，有啲係芝士嘅味啦，或者有啲就係唔辣嘅都得嘅。咁不過就大家可能試咗最原味，可能就咁係嗰只 dog boogie 辣炒嗰只。 因為老師啊，我唔知點解咧，我第一次去嘅時候，我會發覺就係所有嘅嘢都係橙色嘅。 由 kimchi 開始，由 kimchi 開始。 其實係咪 真係所有嘅嘢嗰佢哋都係要加 kimchi 噶。 話佢哋都地方凍啊， 係， 所以會食一啲比較多重啲味 辣嘅嘢，嗯，野味啲嘅嘢， 冇錯， 係咯，即係你不論係鍋也好啦，或者係炒年糕也好，咩都好啊，咁唔知點解佢都係橙色嘅咯，所以我分唔到究竟係咩嚟嘅，個味都係一樣啦，我會覺得，辣辣地酸酸地。 可能要去多幾次， 係啊，要了解多啲， 領會多啲嚇。 好啦，有冇啲唔係橙色嘅咧？ 有好多温和嘅嘢食啊，都可以推介雪龙汤啊。 雪龙汤咩噶？ 雪龙汤系牛骨熬成嘅。 哇，好喎！点讲嘅又 系腮窿藤， 腮窿藤 啊！个牛骨，但系点解会叫雪龙嘅？其实 颜色似雪，然后佢嗰种黏稠度好浓啊。 哦，嗰样咁样， 冬天应该好正。 雪龙汤。 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是、我就唯一一样识嘅就系边边白。 偏偏白 系啦，都系受欢迎嘅。 受欢迎。 边边白系咩嚟噶？ 佢就系将唔同嘅菜加鸡蛋、嗯，或者你可以拣唔同嘅肉，跟住然后 捞落 喺个石头锅里边 冇错腌煮嘅程序。其实佢唔系咁简单嘅，因为我有睇过嘅就系佢哋有啲嘅介绍，佢哋话里面所有嘅嘢，虽然咧里边得五颜六色嘅蔬菜，佢哋都会有，跟住打只蛋啦。佢话其实系切合你嘅五行，因为佢乜嘢嘅颜色嘅蔬菜都有，咁所以当你食完嘅时候，个咧身体就会好好啊。 哇，咁啊点试下？ 系啊，系有意思噶，佢哋、 啊。 好啦，试下十一点廿七分嘅咯噃。 咁快 啊！系啊，今日时间又唔够，咁所以我哋留翻下次咯，同我哋再讲下唔同嘅话题。 有冇 好多 嘢食嘢啊？ 老师今日听咩歌？ 咁啊，想大家一齐去韩国去个旅行啦，所以拣咗首咧系关于去旅行嘅歌俾大家听嘅。 系 Your Hand and Doin' Now， 系 咁啊，大家听完之后，咁就系呢个系翻唱版嘅，就由 SM Time 啦。咁啊，大家可以听下入边嘅歌词，睇下会唔会有兴趣去韩国旅行。 咪听下咯。里边有冇头先你讲过嗰啲，譬如可能韩式炸鸡啊， 咁就冇 炒年糕啊咁样啦。好，拣咗首呢啲歌 啊，正啊！ 多谢 晒，多谢 大家。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嘅美食博览今日闭幕，吸引唔少市民入场，有参展商减价促销，有市民去到试食区排队试食，亦都有唔少市民拖住胶箱或者系手提行李箱，趁最后一日展期选购减价货。有市民就话同朋友入场一齐趁热闹。純粹為娛樂而並非為了搶購，類似的項目已經舉辦太多，不需要經常購買食品。 商户郑先生就话对销情尚算满意，达到期望嘅八成，只系人流同消费意欲稍逊，冇以前抢购嘅情况，亦都少咗内地游客，以本地客为主。他说今日会以成本价促销，希望可以将货品全部售出，不需要搬回店铺。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司机死亡。受事件影响，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的管道一度全线封闭，其后解封。事发在早上大约六点半，两部私家车往九龙方向进入隧道前相撞。两个司机落车了解情况，尾随的一部重型车怀疑收制不及，撞到其中一个司机，他伤势严重，送往仁济医院抢救，其后不治。新任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罗淑佩说，很多人说房屋是重中之重，亦都是烫手山芋，期望在新岗位上为市民谋幸福，建设一个好的社区，将来年轻人有向上流的机会，之后再回归社会。罗淑佩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候又说，明白社会上有人认为公屋富户得到很多资源，应该要打击，但若果这些人最初没有这个资源，生活可能会很惨。但他强调很严重的个案必须处理。罗淑佩说，年少时候曾经在公屋居住，当年曾经到邻舍家帮手剪线头，应用伦理情好强，希望在新的岗位上令公屋居民重拾当年的伦理情怀。危地马拉大选初步结果显示，在已经点算的九成半选票，种子运动党候选人阿雷雅诺以近六成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全国希望联盟候选人前第一夫人托雷斯的大约三成六，在大选中胜出。在当地传媒公布选举结果之后，阿雷雅诺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庆祝，很多支持者期望阿雷雅诺打击贪腐，为国家带来更好未来。而托雷斯就取消投票之后的记者会。危地马拉饱受贫困、暴力和腐败困扰，每年都有大批公民出国寻求更好生活，很多人前往美国。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43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52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2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1.6跌3.4，恒生中国企业62.68跌7.2，盈富基金18.26跌2.2。阿里巴巴86.35跌6.5，中国平安43.95跌0.5，美团128.1跌0.8，友邦保险67.7跌1.95，港交所283.6跌8.8，建设银行4.04跌4仙，小鹏汽车63.8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45.45，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5，人民币7.307，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1673点，升223点。港金报1768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83美元，卖出18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模糊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车龙排翻喺福亨村。封路情况，旺角嘅豉油街受路面急收影响，东行去新田地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要特别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还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 我记得第一次做这个广播剧就是1979年的时候，当时就是由编导李安求小姐邀请我演出的。做这个广播剧的剧名就是叫做《午夜吉他》，这个小说就是由严深小姐。 庆祝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我哋今日咧亦都系讲下电影、电视啊、剧集咁样，每个人咧讲嘅都系有唔同嘅。今日咧我讲嘅咧就是一个韩国七集嘅片，叫做《假面女郎》啊，唔知在座有冇睇到咧？ 韩文点讲啊？ 假面女郎。 呢、这个日文多啲喎， 咁咩咧 ？Non s i m i t 假面女郎呢一套咧就系改编自漫画嘅。首先咁讲咧，就系漫画里边嗰个叫主角咧，画到好丑样嘅，因为佢就系讲个好丑样，但系好想做明星嘅女仔。咁点解无端要强调丑样咧？因为佢而家 casting 咗一个女仔咧，系好似个漫画里边嗰个嘅。啲人就话：哇，导演好犀利啊！ 即系 一个新人嚟， 好丑样。 可以咁讲、哦，因为套戏佢嘅重点就系话佢好走样、嗯，引申到后来，因为佢好想做明星，好想做歌星，佢中意跳舞，于是咧佢终于咧，但系佢翻咗一份咧好闷嘅嗰啲叫打工啦，即系 office 工啦，于、嗯、是点咧佢夜晚诶、突然间谂到啦，就开一个自己嘅频道啦，大家好兴噶啦吓，即系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咁样，佢就用咗自己一个叫。假面女郎戴住个面具，戴埋假发。 诶、欸，好啊！ 但系因为咧，佢样虽然好丑，但系佢身材咧就好魔鬼嘅，好、嗯、娇人嘅，所以佢着住都好性感嘅衫仔咧，喺度跳舞咧，系吸引咗无数嘅男 fans。 吸引埋啊，咪 同你谂一样。 我同你讲， 我哋因为 讨论区，讨论区有个男士话，如果嗰个假面女郎啊，即系戴咗面具之后，嗰个女仔。任何男人都中招，即系任何男冇男人会唔中意，因为佢跳得好好睇啦。 即系佢拍出嚟都真系好吸引， 拍出嚟身材好啦， 系咪真系佢 吸引啊？嗱，我又要讲啦，佢有三个女演员做嘅，呢、哦這个好丑样嘅咧，我谂佢唔识跳舞啦，身形亦都未必系咁啦，所以佢有三个女演员嘅、 哦， 一个系呢一个啦，第二个咧就系跳舞嗰、那个，第三个咧，不过有少少剧透吓，咁后来发生咗好多事情啦，佢入监嘅，入咗监之前咧，佢整咗容。就第三个演员啦、嗯，然后再过多十年之后咧，又第四个一个中年嘅女人、嗯，所以其实呢一样嘢有啲网民都闹嘅，坐十年监，突然间由钟楚红变咗王曼妮咁，即系冇可能噶嘛，嗯、即系佢完全系变咗个阿朱妈，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反驳点嚟嘅。但系套戏咧，我睇翻咧，十个有九个睇过咧，都话。赞，因为个剧情咧系扭得好劲嘅，就讲佢点样过住呢个假面女郎嘅角色啦。朝头早咧就翻份好闷嘅工啦，俾人闹啦。夜晚咧换咗衫，戴咗个面具咧，哇！啲男人系咁叫啊，俾心心啊，打赏啊咁样样。不过引申到后来发生咗好多不幸嘅事件啦，有人命嘅伤亡啦。咁大家自己去睇啦，我就唔再讲落去。七集嘅韩剧叫做《假面女郎》， 一集系一个钟头嘅，都系 一个钟头嘅。 韩国嗰啲韩剧系咁样嘅，有啲两个钟噶、 啊， 好、嗯、都几难 都容易 睇噶，系啊，好长、啊。好到我啦，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就系电视剧，电视剧咧就叫做《大熊餐厅》The Bear。睇咗第一季，因为而家咧已经推出咗就系第二季，咁其实有时都会惊嘅。睇完第一季之后嘅话咧，你会觉得第二季其实基本上都唔使再推出嘅、 哎。 但系呢一个系会令我期待嘅。咁就系喺另外一个嘅串流平台嗰度睇嘅，非常之容易入口，因为每一集半个钟。咁而且咧 ，Season One 嘅话咧，只需要嘅就系有八集，好快就可以煲完噶啦。系一个美剧嘅美国嘅喜剧嘅剧集啦。咁但系就讲紧有一位嘅男主角，佢叫做卡米，本来咧就系一位喺 fine dining 嘅一个好年轻同埋咧就系升级嘅一个名厨嚟嘅，咁但系因为嘅就系哥哥米奇自杀身亡，所以佢被逼就要翻去芝加哥接手佢哥哥经营嘅一间咧卖牛肉三文治嘅餐厅。你谂下一个 fine dining 嘅一个升级嘅名厨，竟然要翻去咧去到有一间嘢，嗰间餐厅咧又旧啦。又污糟邋遢啦，除咗咧有佢个表哥喺度主管咧，个表哥都系嗰啲咧邋遢遢啊、求求其其啊、污糟糟啊、粗口烂舌啊，咁呢啲人嚟嘅。佢主管之外嘅话，仲跟咗有一班已经做到滑晒牙嘅员工啊，你可以谂到噶啦。佢哋分别咧都系来自唔同嘅国家嘅，即系有啲系波多黎各，有啲就系意大利人，有啲唔知咩咁样咁啊。但系大家都求其啦、是但啦，一路都咁喺经营，系咁噶啦。所以其实个个咧都觉得唔需要夹身，亦都觉得嘅就系话得过且过。又唔需要有任何嘅改变嘅，但系卡米咧希望能够重整旗鼓，因为佢既然翻嚟可以接手嘅话咧，佢希望可以好好地咁样去接手呢一间嘅即系牛肉三文治，咁啊佢令到好混乱嘅各自为政嘅呢一个嘅啲厨房嘅话咧重上轨道，而佢做咗一件事嘅就系佢聘请咗有一位咧对于烹饪啦、经营餐厅啦。亦都係非常之上進嘅一位女仔叫 Sydney， 就會幫佢手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改進一啲餐廳上面一啲嘅陋習。咁大家亦都可以令到個士氣會再好啲嘅話咧，等大家可以一齊進步嘅。咁你會發覺嘅就係話，我覺得好睇好睇在嘅就係話，當一間咁嘅混亂嘅餐廳裡面嘅話，有一啲有心人希望可以再做得好嘅時候嘅話咧，你會見到嘅就係各個人唔同嘅轉變啊。其實每一個人都想好嘅， 係 啊。 都是但你要有人带起，要挞着佢嘅热诚，要挞着佢已经冇错啦。咁、其实咧，我好中意睇呢一个咁样嘅一啲转变喺里面啦。咁啊，当一啲嘅有心人讲，佢俾心机想做好嘅话咧，其他嘅人咧都会开始有转变。咁、而且咧就系、我觉得特别里面要 highlight 嘅就系有一个，其实佢只系做 pastry 嘅啫，即系譬如可能系整一啲蛋糕啊，或者系做面包啊咁样。跟住突然之间嘅话，佢会觉得佢我都可以做得好嘅。求其嘅话，以前嘅就整啲面包出嚟俾人哋食就算啦。咁佢而家咧就会去谂下，佢我应该要点样整到呢个蛋糕好食啲咧？或者佢话我要整一个面包嘅时候嘅话，我可以点样令到佢软身啲啦？原来咧摆啲水落去蒸一蒸佢嘅话就会好啲啦。佢个人开始上进啦。咁而且你会见到嘅就话一个粗声粗气嘅大婶啦，就亦都俾呢个 Sydney 感动咧，希望咧喺呢个餐厅里面咧就做得更加好嘅。咁啊，阿表哥嘅话咧，得意在有一日。佢喺个厨房里面揾到有一封信，就系、阿哥哥，即系自杀身亡嗰个哥哥，俾细佬嘅，佢一直都将佢收埋。直至到咧差唔多要系即系呢一季完嘅时候嘅话咧，先至俾佢。究竟里面封信系写乜嘢嘅咧？ 佢仲下一季先， 请大家睇啦。系啦，咁啊，仲有嘅就系咧，你会喺里面见到有好多嘅就经营一间餐厅，原来系好辛苦、好吃力、好长时间、好多嘢要兼顾。仲有嘅就系啲钱嘅流动系会点样啦？因为其实交俾佢嘅时候嘅咧，原来咧啲财政咧系。乱晒龙嘅，亦都唔知佢究竟哇有冇去买保险啊？系咪有冇交税啊？之如此类咁，有好多嘢。原来佢里面经营间餐厅嘅话，都有涉猎到呢一样嘢啊！吓，咁而每一集咧，其实都系同一种食物系有关嘅，系啦，所以佢叫做大雄餐厅。咁而且咧就有一日咧，卡米喺个厨房嗰度，喺啲 stock 嗰度咧，要拎咗入一罐嘅番茄落嚟嘅时候，当佢一开咗，里面发生咗一件事。里面发现咗一啲嘢，嗰啲嘢咧足以改变呢一间嘅厨房嘅命运、究竟系啲咩呢我唔剧透。 但成套戏系喜剧形式包装， 喜剧嘅形式包装嘅。咁、但系当然啦，里面有好多粗口，大家如果要睇嘅时候，我咧就 包容呢啲 容忍一下。 我英文好差嘅， 系啦，咁你当系英文咁听，系啦，你听听下你就惯噶啦，系啦，即系你喺厨房，你知其实大家都系嗰啲系啦，系啦，冇错。 好到我啦，今日咧就要介绍一套咧韩国嘅史诗级嘅灾难式电影。咁咧嗱，听个排场咧都几吸引嘅。就係、有李炳憲啦，朴敘俊啦，朴寶英啦，同埋其中一個我都中意嘅一個女演員就係金善盈啊！大家見到個樣子就會知係邊個啦，就咁聽名可能就即係香港人可能唔係話太熟悉。咁啊呢套嘢咧啱啱先睇新聞咧，原來佢哋係選中咗去代表韓國咧去角逐第96屆奧斯卡嘅最佳國際影片嘅，係啊！咁所以大家即係喺個排場同埋個製作上面，大家都見到佢係有心機嘅。咁啊頭先都講咗一套災難式嘅電影。我想大家都睇下韓國片都好多呢種嘅災難式嘅一啲作品，咁但我覺得呢一套災難式嘅電影同一般我睇開咧有啲咩唔同呢就係佢好 focus 即係佢唔好 focus 災後之後大家點樣去 重建 啊，即係嗰啲都唔係話太 focus 太多嘅，佢最主要去講咧就係佢點樣喺災後之後大家嗰種人與人之間嗰種嘅人性嘅鬥爭啊。嗰種嘅爭奪資源，我覺得佢呢一套戲係講得比較多嘅，同埋咧平時啲災難性係好多，哇又噴火啊又爆炸嘅，佢呢度都有啲嘅，但係佢唔係個重點， 唔係嘥好多重心， 唔係嘥好多重心，同埋個節奏咧都唔係話好激昂啊，唔係好快嘅，都有比較慢啲，但係你又唔會覺得悶嘅喎，係兩個零鐘嘅劇情， 兩個零鐘啊， 但係你唔覺得悶，但係又唔係話一種哇爆炸飛起個人啊，唔係嗰啲嚟嘅，唔係好多追逐嗰啲嘅畫面嘅，咁咧講下個劇情嗱，一故事开始咧就已经讲咧，韩国呢个国家咧发生咗一个世界级嘅大地震啦，成个城市、成个国家系毁灭晒。不过咧喺呢个颓垣败瓦当中咧，零零四四有个公寓、个住宅嘅 building 咧系屹立不倒冇事嘅。咁所以啦，好多附近地区嘅灾民咧都会涌去呢一个嘅住宅嘅 building， 因为讲緊当时係零下负二十几度嘅，所以佢哋大家都要求一个亚遮头去避难啦。咁、但係啦，如果我呢、个公寓讲下先，叫皇宫公寓啊。咁呢而家就係分咗两班人啦，一班就真係本身已经住咗喺皇宫公寓嘅居民啦，另一班呢就係涌去呢一个公寓嘅一啲灾民。 咁灾难片嘅格式 啦。係啦，咁如果你係个 居民咧，其實好多一啲叫道德上嘅抉擇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啦，如果你係住喺呢個公寓嘅居民，你會唔會容許呢啲嘅災民去入嚟你度咧？一開始咧，呢班住户咧係俾佢哋去入嚟住嘅，去接濟佢哋嘅。但係咧住到一排咧，發覺原來我哋物資上面啦，同埋食物上面咧都開始短缺咯。所以啦，就有人開始提出啦，喂，不如我哋係時候要趕走呢班災民咯。咁最後咧就推出咗，即係推選咗一個領導咧去負責去驅逐呢啲災民嘅。咁呢個就係阿李炳賢啦。咁咧啲莊民都話嘅，喂，你而家呢個時候烹我醜，等於係送 殺 即殺我，做因為出面咁凍，係啦。而最後咧趕出咗去呢班嘅災民咧，真係有一部分咧因為太凍咧係死咗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嘅道德嘅抉擇位啦。咁咧即劇情咧就發展到已經趕走曬呢班災民啦。咁咧呢一啲嘅住户咧，呢、這個皇宮區嘅住户咧就開始建立咗個小社區啦。啊，又有個保安隊啊，有醫療隊啊，有啲人負責出去揾食物嘅。咁但係呢，原来呢个李炳燕呢喺呢个途中呢建立一个小社区嘅途中呢发现原来有啲住户呢係破坏规矩嘅，就係点呢，就开始原来会匿藏，头先所讲为匿藏，唔係都唔係匿埋藏食物，匿藏啲灾民啊、所以呢亦都有时都要匿藏啲食物要去接济呢啲灾民。咁第二个道德层面呢就係、我喺度諗啦，如果我真係嗰啲住户个大环境话已经要驱逐呢班灾民嘛，但我会唔会私底下都会因为啊有啲小朋友真係太细个，或者有啲老人家女人啊同情佢啊，而去包庇呢啲灾民俾佢住喺你屋企呢。咁就讲到第二个 win 啦，一点啦，就係佢哋就要去逐家逐户去洗楼，去想将呢啲嘅匿藏嘅灾民呢都要揾埋出嚟，同埋要懲罰一啲呢啲破壞咗規矩嘅住户，要懲罰佢哋。咁究竟用咩方法去懲罰啦？同埋最後係咪真係可以驅逐曬呢班災民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而去到第三個階段咧，就係頭先咪話有班災民俾人驅逐咗嘅，呢班災民咧原來都即係死唔去嗰班咧，都心懷怨念啦。佢哋想報復啊！你班住喺呢個皇宮公寓嘅住户，竟然想趕我走，嘅住户啦都想趕我走，咁佢哋就有啲計仔咧去報復翻呢班嘅住户嘅，係啦。咁最後點解叫烏托？點解叫做一個理想？其實咧，佢嘅名咧點樣嚟嘅咧？其實佢係想描述一個烏托邦嘅世界。咁點解會係一個烏托邦世界咧？明明係成大個部分咧，都係講兩班人兩邊人點樣去互相鬥爭啦，人性嘅險惡啦。咁但係最後呢個故事嘅結局，究竟做唔做到一個烏托邦咧？咁大家可以睇下啦。我就覺得十分入面，我會俾七分呢一套電影嘅。雖然佢唔係一個好大陣仗，會好令到你睇到熱血沸騰，但係嗰種人性咧，我諗係大家日常生活都一定會做過呢啲抉擇嘅。 有，咁係大家需要喺災難嘅時候， 冇錯，即使唔係災難，都會有呢啲嘅道德嘅抉擇係出現過。 好 ，OK， 系啦， 好，马老师， 多谢介绍。 恻隐之心噶嘛、我今次介绍呢套电影叫《孤注一掷》，系一个国内电影嚟嘅。佢嘅题材就系而家最 hit 嘅，就系话好多人被骗去呢个缅甸缅北嘅一个叫 KK 乐园嗰度做一啲偷拐骗 系嘛？ 啊 ，KK 园 唔系乐园啊？ 啊 ，KK 园，对唔住。咁佢呢個電影咧，係我覺得幾寫實同埋幾記錄式嘅電影。佢主要講咧，喺國內有兩個主角，一個男主角，佢本身是一個程式員嚟嘅，即係做電腦好叻嗰啲，度，但係佢工作得唔係幾好啦，又唔好錢啦。咁另外一個女主角咧，佢就係做模特兒嘅，咁但係又俾一個閨蜜呃咗，就去咗呢啲地方啦。咁佢哋去到嗰度咧，真係我自己覺得佢拍出嚟咧，你當佢根據個電影製作方講咧，係寫實嘅電影嚟嘅。咁 係咪真人真事改嘅？ 係真人真事改嘅， 係 啊！如果唔係佢啊，我覺得嗰啲嘢真係好真嘅。比如話成個園區咧，佢冇講喺邊個國家喺度電影裏邊。咁有啲外文嚟嘅，嗰啲外文即係咩文啊定作我都唔知道。佢全部個園咧，全部有啲密碼，你先可以入去嘅。一車一車車啲人去，係啦。咁然後有曬軍隊咁嘅，有槍咁樣，所有人嘅 passport 全部要收起曬，電話全部收起曬。佢哋係做一啲偷下拐騙嘅嘢，例如發信息。嗱呢樣嘢真係犯人心情。你哋有冇睇到嘅事就話叫嗰啲網上賭博嗰啲咧？ 有。 根據電影所講咧，全部都係呃人 的，梗係啦， 係啊，即係咩真人賭嗱，個女仔就係負責做嗰啲真人對賭嗰啲角色嘅，佢真人嚟嘅，但係咧佢哋話咧，即係背後嗰啲操控者咧， 所有都是假的，飲啲人鼓勵啲人買啦，贏就由佢贏先啦，最後你都是要輸的，係啊，咁其中有一個角色咧就喺國內嘅，佢係一個年輕人，碩士畢業生，但係際遇唔係幾好啦，咁於是沉迷賭博，一路係咁賭到壓咗間屋去，然後自殺。砰跳咗落去，咁而做嘅爸爸妈妈嘅咧就系香港演员嚟，邓瑞文同埋林威吓，系、啊，有香港演员做嘅呢、這个，所以我觉得啊几好睇嘅。咁同埋跟住咧翻翻去嗰度地方咧，佢哋咧其中一幕我觉得几震撼嘅，因为其实所有人都唔系自愿去嗰度做嘢嘅，过住啲非人生活啦。如果你唔听话，系啊，你唔听话就打你啦，困你喺个笼嗰度啦。 有一啲 documentary 其实大家可以抄嚟睇嘅，系拍过噶。 系、 有啲走出嚟嘅人自己讲翻。 冇错，去到有一幕，嗰个人打开栋门，我依家数三声，你边个想走，你就走啦。跟住嗰个想走嗰个走啦，冇人喐。三，叫做喂，快啲走啦，快啲走。二，仲系冇人走。一。冇人走啦嘛，閂門，嘣！哇，去到呢啲位咧，你會覺得即係點解咧？呢個係應該你係心理學又一個 term 啦。係 咪斯德哥爾摩症？ 冇錯啦，係啊，已經係唔想走，覺得啊幾好啊喺呢一度，係啊，同埋咧個個都有個諗法就係話，只要我真係幫佢呃夠人咁多錢咧。我就可以走噶啦，係啊，咁其實好多故事發生嘅，咁啊男女主角都係。被威逼利诱啦，然后最后结果系点咧？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睇下呢套电影，系、啦，叫《孤注一掷》，全条片两个钟头，我觉得好写实。 呢一首《谈情的价值》话到中午十二点，仍然有雷暴警告噶吓。三十一度嘅温水咧，收到77%嘅。星期一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咧，然而咧仅剩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多云嘅。十二点翻嚟，我哋就会有风骚快活人里边嘅环节，叫做乜嘢？叫熟女关注组嘅。无论系唔系熟女，都系留意住一阵间嘅环节咯。先听十二点新闻。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 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我哋嘅风骚三姐妹咧，哇，坏姐妹啊，又再加多一员啊，系咪？仲有后边嗰度咧，做我哋嘅后盾嘅，就有 Honey 啦。 呢班女人真系话， 咪就系咯，唔爱你又唔爱嘅啫， 冇错。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又嚟咯噃，将我哋嘅焦点咧又去翻马家姐嘅肚嗰度啦。 马家姐，你嘅腰围又如何？ 没错，好，佢好嗱，佢而家松毛松叶，好嘛，你睇。 再买件粉红色衫， 同大家公布佢嘅结果， 非常好啊！ 哇， 真系 俾个掌声你啦！ 我第一时间同阿亨尔分享，开心些啊！ 系啊，应该嘅。今日几多啊？ 自从2月6日以嚟， 系啦，先二月开始，今年二月开始。 咁咧，马家姐咧，其实咧就话要去到36嘅，我帮佢定嘅目标。 系， 咁今日咧就系36.3。 哇，好接啦， 先系达标啦，系啊 ，good job， 系啊 ，thank you，well done。 系，因为6月26日咧就去过系36.5嘅，咁而家系最低嘅。 哇，正。我会努力噶啦， 我都希望你两个礼拜后 系啊， 系啊， 我都系咁。 希望你两个礼拜后唔系38.3， 错咗 你，因为上个礼 我集住反弹唔准讲， 系38.25啊嘛， 唔好反弹， 好邪啊呢啲嘢， 系啊， 佢成日都系咁样，咪 中谷一下嘅，因为 我以为佢话中我。 中你就不粒都有嘅， 你做得好，我系会表扬你嘅。 咁系咪因为佢啱啱过去咗嗰个星期，系咪有冇交成绩表俾你咧？ 佢不嬲都有交嘅，即系如果唔使度佢个腰围嗰个礼拜，佢都有交嘅，应该系做得 系啦。佢啲功课系做得好嘅， 系啦，即系好耐以前咧就交两日嘅，而家交三日， 一直交三日。 嗱，你不嬲都系咁嘅话，咪好咯。 系啊， 系咯，成日都要人闹。 即系睇翻先，即系生果咧、菜咧、水咧就足够嘅。咁呢个又做得非常好啦。 Good job，very good，thank you。 系啊， 系啦，咁唯一就系、是要挑剔嘅就系红豆冰咯，系咯，芒果香蕉红豆冰，系咪饮晒一杯？ 芒果香蕉红豆冰有啲咁味嘅咩？ 好湿毒啊，好湿热啊， 系咪饮一杯 红豆冰有芒果香果？ 芒果 和香蕉， 我下次带你哋去食。好好吃的， 加得就加的，什麼都加下去。 西瓜有沒有 玻璃豆？你可以加的，我不會。 哦，明白，是雜果，即是雜果紅豆餅， 好吃的， 即是自己整出來的， 不是我去店頭 吃。那間店有叫雜果紅豆餅，即是什麼生果都可以放下去的。那你會不會覺得因為這樣的話，所以你吃多了生果啊？ 唔係， 不嬲都有食。 佢呢個係個包裝嚟嘅啫，係啊。跟住佢又可以同你講咗，我有食啊。不過我食咗。 你係咪要挑撥離間啊？ 我有少少，我認。 你再係咁，我唔原諒你。 咁又唔好。 好，咁其實呢一個係出事啫。 系啦，咁啊，漢堡包啦，咁又即系佢星期六就食咗三餐咧，即系有漢堡包，有芒果紅茶，咁咧應該咧據探子回報咧，可能仲有一件炸雞嘅，但未寫。 咦？ 咁衰嘅啲， 系 食咗又唔寫，報喜不報憂。 系啦，哦，咁咪當冇啦，係啊，當冇啊， 係 OK。 即係如果一件即係合理啦，但係如果你話六件就。 我不會，我嗰陣嗰一陣被逼食嘅啫。 係啊， 被逼 真係啊， 即係有個人叫佢食，咁佢就好唔樂意，算啦，食啦咁樣。 真係啊，我唔食橙色系列，我唔食嘅。 係 即係炸嗰啲咧， 橙色有好多即係燈籠椒係橙色。 係啊，好多好多橙色嘅嘢其實都應該要食，都唔關事。 係 啊，好，即係呢兩樣嘢要小心啦，係咪？即係炸煎炸嘅嘢， 係同埋漢堡包，即係你揀咗個咩餡嘅漢堡包啦，同埋 有冇芝士啦， 係啊， 醬多唔多啦？ 多個醬多唔多啊？ 多唔多？ 唔算多， 唔算多， 佢嘅唔算 多。你可以叫佢少醬。 你又挑撥啦喎！ 頭先聽到你咁答 啊，你係咪挑撥？我長個嘴。你边个嘴讲我就奖边个嘴， 佢系值得奖嘴嘅，我讲俾你听。 喂，好过分喎、啊，你哋。 OK， 好啦，好啦，除咗呢两样嘢之外， 你叫汉堡包系可以叫即系少酱， 系 系、 哦、 啊，即系、可以 request，、有啲系唔要酱添 嘅，系啊系啊系啊，讲真就得，咁又唔得， 系咪咁？如果你真系要跌榜嘅时候，你要。 都要咁噶 啦，如果你樣樣嘢都可以少啲嘅話，可能今日就達標啦。 係啊， 係嘛？其實你爭零點三啫嘛。 係啊， 係啊， 好少， 係啊，滴滴咁低啦咋。 屙都屙咗佢， 做多少少，係啊，冇錯。 咁你今晚翻去屙咗佢。 阿黎，阿黎 ，OK， 我一 night good night， 好啦，咁我哋希望系两个星期之后嘅话，系啦，咁跟住你就 达 标，系啦，咁跟住佢就可以卸下呢个重任 ，discharge， 再做第二啲嘢 ，discharge， 嗰啲 discharge， 但要自己签 系 签呢个出院啊， 知道。 加油 okay, 加油好啦咁当然我哋要抌低马家姐之后嘅话呢、我哋有另外嘅一个即係题目同大家要讲下嘅。呢、个嘢都几得意喎 係 针对嘅就係老人家嘅 营养 不良。 係啦。即係其实除咗老人家小朋友都会嘅。咁我哋今集係针对老人家先啦。 在今天我们这个香港的地方怎么会有营养不良、 啊、是我同意啊是啊 真的有 的。大人小孩。 营养过剩 是 嘛。 即大家可能偏向了营养过剩比较多啦。是、 哦、 但可能都会忽略了营养不良的。尤其是在老人院啊医院的时候即很多老人家或者是吃得不好的老人家、那些呢其实都很容易有营养不良的。那我们很快可以做一个筛查先。 我同意啊、因为我妈妈呢她吃饭因为佢又年纪好大啦，佢硬嗰啲佢唔识， 系啦， 即系净系食淋白白嘅嘢， 系啊， 系啊，可能就系呢啲原因啊， 即系可能咬嘢咬得冇咁好啦， 就吸得唔好啦， 系啦，吞嘢啦，可能吞有时即系会落错格啦， 系 咁就要即系睇言语治疗去睇翻即系合适 嘅 嗰个系啦，即系嗰个我哋讲嘅唔同嘅。texture 啦，個食物嘅 texture，、即係有時飲水咧，可能就係會落錯格，咁、就會導致 氣管， 係啊，肺炎啊嗰啲就 係 啊，非常危險嘅。咁、所以呢啲都會影響咗營養嘅吸收，咁、所以即係就會即係長年累月咧，就會導致營養不良咁樣咯。 嗯， 係啊，好，咁我哋做一個篩查先 啊。 咁你可以幫你自己或者幫你屋企嘅老人家去做嘅。 嗯， 咁通常咧呢啲篩查咧就譬如入醫院啊，或者係去老人院嘅時候咧，都會做呢啲篩查嘅，即係通常姑娘啊會做，即係問兩個問題咁樣嘅。 嗯， 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問過去嗰半年有冇個體重有冇下降過，即係講緊係冇話嘗試去減肥嘅體重。 你唔使擔心冇。 係 啊，唔係啊，我媽媽 正常地係 啦。 系啊， 系 即系个老人家就要留意啦。 冇错，咁嗱，我哋比分嘅话咧，如果冇你就俾零分。 嗯， 咁如果有嘅话咧， 你知道是几多的话，我哋如果是下降，即是过去那半年下降了2至13磅，即是1至5K 就俾1分。 嗯。 咁啊14至23磅，即是6至10K 的话就俾2分。 嗯。 24至33磅，即是 11至15K 的就俾3分。 11至15K 的就俾3分。 嗯。 咁啊多于34磅，即是多于15KG 的话呢就俾4分。 好嚴重喎、啊！如果你係降34磅， 係啦係啦， 成個人都唔同曬， 咁一定有問題啦。 咁啊，係啦， 係 啦。嗱，咁如果有啲話我唔知嘅，我冇磅過啊，過去嗰半年，咁你就可以睇下自己著嘅衫啊，條褲唔會鬆咗啊，係、啦，或者人哋話俾你聽，喂，你瘦咗喎，塊面係 唔係精神喎呢排？ 係啦，通常我哋會睇眼同埋嗰個即係個雲睛位係會 lift 咗入去嘅， 嗯， 或者做一啲即係我哋嘅叫做评估咧，即系譬如 掹块皮，系咪啊？ 唔系，你个手指公同埋食指咧，好用力咁样揿实，你会摸下你嗰嚿肉咧， 系 有啲会硬嘅啦。马家姐嗰个咧就腍嘅， 你摸会硬嘅喎。 杨妹嗰个咧都系硬硬的，沙拉姐嗰个最硬嘅、你会 feel 到，即系你可以，即系你用力咁样揿实嘅时候咧， 嗯。 马家姐嗰个争啲嘅，系、啦， 好啦，咁啊听紧嘅朋友嘅话，我哋讲一讲啦。咁就系话咧，将你自己嘅手指公同埋第二隻手指嘅话咧，将佢用力咁样，将佢两个夹埋一齐， 系啦， 夹住， 你可以摸下嗰嚿肌肉， 就摸摸虎口嘅嗰个位，系啦，所谓虎口嗰个位。咁、你摸一摸嘅话咧，就系硬同埋咧就系软，分别系乜嘢？ 硬嘅话即系代表个肌肉都系几好，即系手个肌肉， 哦、即系我嘅肌肉 系 最好嘅， 系啊，你摸下。 系啦，即系叫做最腍嘅， 系喎， 系啦，我哋呢啲做嘢噶嘛， 梗系啦， 你估你 两泡 咁啊？家姐同埋小杨妹真系泡泡地， 小杨妹 都泡 啊，泡 泡地咩？ 摸下你嗰个， 冇咁硬噶，系咩啊？ 我睇唔到喎，林伯伯哥， 咦，走啦， 我买， 真系， 你咪啊佢啊，马家姐 好过你啊， 你话啦话啦，我冇所谓噶。 会唔会系其实佢有少少营养不良啊？因为有呢个肠易激综合症， 系啊，即系吸收嗰、那个， 系 同埋佢做运动又做得劲。 你睇佢对鸡脚就知啦。 好衰嘅成日留住人力噶， 咁真系好唔啱比例啊嘛，咁高 应该要羊腿先啱噶嘛，点解做咗 呢个啲羊腿都系有噶嘛？ 唔系噶，羊腿系有 脚系多啲 muscle， 冇错。咁其实即系话，如果咁讲法嘅话，唔系净系单止系老人家喎， 系啊， 佢就算年纪细嘅， 系啊，都要留 意营养不良，好就有 噶啦。系我哋做埋嗰个筛查个分数先啦。 第二个问题， 唔系 ，sorry， 讲多一个 point， 唔知嘅话咧，即系唔知跌咗几多磅嘅话，你觉得自己有跌嘅话，就俾两分。系啦，咁第二条问题咧就系你过去嘅六个月，即系半年啦，会唔会食得差冇胃口？咁如果唔系嘅话就零分，咁如果系嘅话咧就一分，呢个更加简单啦。咁如果你个分数加埋系零至一分嘅话咧，就代表咧嗰个营养不良嘅风险系低嘅。咁啊两分咧就代表系中等啦。咁啊。3至5分，即系最高分可以去到五分嘅，就系非常高嘅风险咧，系有营养不良咧，咁就应该去睇翻即系医生同埋咧注册营养师咧话翻俾你听，应该点样食嘅份量先系足够，点样去补充每一餐，即系要点样食，因为有啲可能食物未必食得太好嘅时候咧，有机会可能要补充一啲营养补充品咁样嘅，系啦，即系例如一啲高热量、高蛋白质嘅譬如即系我哋讲嘅奶粉啊，嗰啲都有，但系要睇每个人唔同嘅，就唔好自己立乱去买啦。 喺、直播室里面嘅话，其实最高嘅高危嘅应该系咪小杨妹？ 你几多分啊？ 因为其实佢高冇瘦啊， 系 你个磅数你自己 有 啊嘛。 我有2-3 kg 瘦咗 嘅，系 系 啊， 系咯， 一分 啫，我唔系话你，系啊， 即系一分 胃口我就有嘅， 系咁即系一分咯，系啦。咁啊，马家姐啊，莎拉姐应该全部都系零分嘅， 零分 系啦，系啦，咁即系比较 差嘅成绩，零分啊。 我唔想呢度有啲一分嘅人响我隔， 我都觉得系啊，嗬， 叫佢出去 啦， 喂， 你做咗零分，你先再翻嚟啦。 我不是要问 松毛松翼，今日就系三十六点三，你都有做零点三， 就系流。OK， 唔好啦，唔好啦，嗱，咁其实如果系讲紧话营养不良嘅朋友嘅话，我哋应该 要 做啲乜嘢 咧？系啦，咁小样嘢都要听住 你。 洗咁听。 当然咧，即系均衡饮食一定要足够啊！即系每一日你三餐要食得够啦，同埋三餐要定时啦，同埋咧就系每一餐嘅时候，因为好多可能好中意饮湿湿地嘅嘢，会饮咗汤先啦。 系啊， 咁但系饮汤嘅时候，你普通一碗汤其实佢个卡路里唔高嘅，相对嚟讲，除非你系将所有嘅肉啊、菜打匀佢食埋先叫做话有好啲嘅卡路里。如果你饮咗碗汤或者会饮咗啲水嘅时候咧，就会压住咗个胃啦，变相咧。但是如果想減肥的朋友呢、又可以咁样嚟试下嘅、因为你会食得少啲嘛，系啦、但是我哋要增磅增肌肉呢，就千祈唔好即係譬如喺食正餐之前嘅半个钟去飲汤呀飲水呀嗰啲，系啦，咁跟住呢就係、你每一餐嘅正餐，即係三餐嘅正餐呢，必须要有蛋白質，即係你有鸡蛋呀、鱼呀、肉呀、豆类呀、豆腐呀嗰啲咁， 即係不论係动物嘅蛋白質或者係植物嘅蛋白質都要有， 冇错。即係譬如有時朝頭早可能食得好求其嘅，咁你都要加隻雞蛋咯，係、會好啲，係、啦，即係 而家會飲啲 protein 粉嘅咯。 喂，你啲係中文中文英文英文都 protein 粉，protein powder 啊 ，powder 太深，我一直諗唔起啊。 或者蛋白粉，protein powder， 系啦，系啦，咁系啦，呢個第三點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因為。通常咧出街嘅時間，即係曬到太陽會比較少啦。老人家嚟計，咁咧維他命 D 嘅攝取咧。就是有時會不夠的、因為維他命 D 講緊咧，其實不單止老人家，我哋正常年青人啊，或者普通人嚟計咧，都有機會不夠嘅。即係你有時去抽血睇翻自己的維他命 D 咧、你覺得咧，其實咧自己夠嘅，但係一出嚟咧可能會好低嘅。係、甚至乎有啲咧可能食咗維他命 D 嘅補充劑，跟住再去抽血嘅話咧，都係唔夠嘅，可以係啊。咁所以咧。就是真的要留意，因為維他命 D 不夠會影響鈣質的吸收啦。年紀大了的時候，鈣質如果吸收得不夠的時候，鈣質不夠會容易即 係 骨折啊、骨質疏鬆。 阿奶，我想問維他命 D 嘅係咪淨係得曬太陽的時候我哋先至會可以產生到嘅？ 曬太陽就是最快最直接嘅， 唔使錢。 係啦，你唔好搽防曬去曬咧，即係有時會搽曬防曬，咁就冇意思嘅。但係如果食物吸收方面咧，要食啲深海魚啦、蛋。黄啊，嗰啲都有维他命 D 嘅， okay. 但系你讲紧话食得足够咧，你必须每一日要食一件即系深海鱼嘅扒，你真系好难做得到呢样嘢。咁晒太阳系最好嘅， okay. 即系譬如你当一个礼拜有太阳嘅时候，即系去出去晒十零廿分钟，就唔好话中午嘅时候，即系惊中暑啊嘛，系啦， 知道。 十零廿分钟都够啦， 系 好方便， 系啊， 唔 好搽防晒啊， 系唔好即系晒下啲手脚，你面可以照搽嘅，咁你手脚要暴露出。嚟曬咯，係啦，你話隔層玻璃得唔得咧？其實都個效果唔係咁好噶，係啦，係啦，即係 曬太陽咧， 係啦，曬太陽嘅話咧，即係如果真係譬如話抽血真係低嘅時候咧，咁醫生啊都會建議可能要食翻一啲補充劑嘅，係啦，咁可以留意翻呢樣嘢，係啦。咁另外第四點咧就係講緊即係食物嘅可口性啦，即係好唔好味，係啦，因為。好快一條問題，咁啊70岁同30岁對比嘅時候咧，個味蕾嘅退化可以高達幾多咧 ？A 18% B 65% C 90% 68啦， 65 中間 講， 係啊， 大家都錯啦，係 90% 咁誇張， 係啊，係啊，即係30同70岁比較嘅時候，可以爭好遠嘅。 但我到而家都好中意食小鮮肉嘅喎。 但可能會不斷加重咗口味咯。 咦？睇嚟可能有一日你會轉頭馬老師喎、 啊。佢食嗰啲叫咕嚕肉。 快啲，我剩翻好少時間。 咁、所以真係要即係留意翻重味嘅嘢啦，即係盡量即係用翻啲天然嘅食材去即係烹飪翻，即係慢慢去減翻低嗰、那個好重味嘅嘢，就唔多覺咁樣㗎啦。係啊，咁所以真係要注意。 喂，呢、這個真 都唔係太難放啫。今日要做嘅嘢 係啊，係啊。 每一个人都唔好营养不良啊！ 冇错 ，OK， 下个礼拜见， 好， 拜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榄隧道朝早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人死亡，涉事嘅32岁重型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喺朝早大约6点半，两架私家车喺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进入隧道之前发生碰撞，两个司机落车了解情况，尾随嘅一部重型车怀疑收制不及，撞到其中一个司机，佢伤势严重，送往仁济医院抢救，送院时候昏迷，其后不治。一连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日闭幕，吸引不少市民入场，有参展商减价促销，有市民到试食区排队试食，亦有不少市民拖住胶箱或者手提行李箱，趁最后一日展期选购减价货。有市民就说同朋友入场一起趁热闹，纯粹为娱乐而并非为了抢购，类似的项目已经举办太多，不需要经常购买食品。商户郑先生就说对销情尚算满意，达到期望的八成，只是人流和消费意欲稍逊，没有以前抢购的情况，亦少了内地游客，以本地客为主。他说今日会以成本价促销，希望可以将货品全部售出，不需要换饭店铺。本港今年上半年的网上购物骗案超过4800宗，按年升23%，损失金额升1.6倍，去到超过9410万元。警方分析，同骗徒转向价值高的货物有关。单一最大损失金额案件是一名女子在网上同骗徒商谈购买宠物，转账600万的虚拟资产。至於最年輕的受害人是一個11歲學生，在社交平台小紅書購買俄稱價值6400元的演唱會門票受騙。警方說上半年的網購騙案有60%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發生，警方會在網上巡邏，當發現可疑網店專業會主動聯絡潛在受害買家，提供防騙資訊。今年上半年警方已經要求 Facebook 檢視或移除超過5200個涉及詐騙的專業或帳號，當中超過95%已被移除。新任房屋局常任秘書長兼房屋署署長羅淑佩說，很多人說房屋是重中之重，亦都是燙手山芋，期望在新崗位上為市民謀幸福，建設一個好的社區，将来年轻人有向上流的机会，之后再回归社会。罗淑佩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候又说，明白社会上有人认为公屋富户得到很多资源应该要打击，但若果这些人最初没有这个资源，生活可能很惨，但他强调严重个案必须处理。罗淑佩又说，年少时候曾经在公屋住，当年曾经到邻舍家帮手剪线头，形容伦理情好强，期望在新的岗位上令到公屋居民重拾当年的伦理情怀。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0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5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2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1.4，跌3.6。恒生中国企业62.52，跌8.8。盈富基金18.23，跌2.5。阿里巴巴86.1，跌9毫。中国平安43.85，跌6。美团127.7，跌2.2，港交所283.2，跌9.2，友邦保险67.65，跌2元，建设银行4.03，跌5仙，小鹏汽车63.35，升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5，

的那种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刻意，也许是需要呼唤你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起、yeah、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大发光体，别害怕我代表着远征，还有宇宙真实的爱你，从此永远有一束光会奔向你，从此大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片段人间， 两个老婆 唉，披住羊皮的狼，这句说话听就听得多了。不过真真正正感受到这句说话都是由结婚之后开始。我太太卡文在拍拖的时候呢，个人真的又温柔又体贴，脾气又好，跟我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是很温柔。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一位好太太了，点知结了婚之后呢，我可能头先冲凉嘅时候，我个浴帘一拉得唔够贴咯。我而家即刻去拖翻干净佢。 好彩我睇到啫，如果唔系咁，你扇死人啊！好心你啦，咁大个人啊，你唔好少少嘢都要人提啦。哦、你几多岁啦？冲个凉都要人执手尾嘅、你唔好又话我话你啦。你咁冇手尾咧，你唔怪得知啊！你个公司你做极都冇得升啊你！ 关咩事啫？我咪话俾你听咯，我老细对我有偏见，加上公司有个皇马垮嘛，佢系佢老婆个细佬，我你谂讲啊，我点会有得升啊？ 你赖啦，你赖啦，你好啊！嗱，我又问你啊，既然知道啊喺呢一间公司度冇前途，咁点解你仲唔转工啊？ 我 咪一个字咯，懒。日日放工啊，你净系识得咧喺度打机嘅啫，你吓、我最初啊都唔知点解会拣你嘅我。 冇错，以上嘅对话内容几乎日日都听到，佢唔系闹我呢样就闹我嗰样。讲真啦，我都开始有啲习惯噶啦。不过我可以点啊？唔结都结咗婚咯，算罢啦。点知有一日，我在街上面撞翻我中学个师妹 Janet。 Hello， 你系？ 我是 Janet 啊，你以前成日叫我做大眼妹嗰个咧，你记唔记得啊？ 我认得你啊！哇，你而家成个样都唔同晒，成个大明星一样咁靓啊！ 哎呀，好衰噶！你几时咁识讲嘢嘅啫？好啦，我见你咁好口嘅话，你有冇时间啊？我请你饮下午茶。 哦，好啊，我 OK 啊。 行啦，行啦。见你咁耐，你点啊？你忙紧乜嘢啊？ 唉，可以忙啲咩啊？咪忙搵食咯。我哋呢打工仔，日日唔系翻工啊，放工都冇乜特别嘅。系咧，你咧咁？ 我系喺爹哋嗰间公司度帮手，不过话帮手咧，其实都系行企企嘅啫。我成日问佢咧，点解唔俾一啲真正嘅嘢俾我做咧？佢咧笑住咁话我，话费事我搞乱档，唉，真系激死人啊，爹哋。 啊，乜原来仲系太子女啊？唔怪得成身名牌啦！ 做咩啊？你谂紧乜嘢啊？你啊系、啊，都未问你，你揾到老婆未啊？ 我算系揾到啦。 哎呀，听你咁讲嘅话，好似有啲失望喎、 啊。点解啊？ 乜你唔知道？ 我以前一直都有少少中意你噶嘛。 吓唔系啊？你你讲笑咋嘛？ 啊，真系噶。不过衰在我自己细胆啦，一直去到毕业嘅话，我都唔敢同你讲啊。哎呀，算啦，缘分啲嘢整定嘅吓。 点解听到佢咁讲，我个心，我个心好似有好大冲击啊！哇，望住佢，佢人又靓又识打扮，屋企又有钱、啊，哇，同我屋企嗰个黄面婆啊，争得实在太远啦！可惜啊，一切已经太迟啦。 文仔仔，文仔仔。 边个叫我啊？ 我系你老豆个老豆啊！ 吓、啊，老豆个老豆？ 系呀、啊， 即系阿爷啊！ 系呀、啊， 我老豆个老豆阿爷死咗好耐噶咯。 衰文仔仔，你唔信吓？望下我个样啦，文仔仔。 下先望下先。 你边度做乜嘢？ 系、啊、即系阿爷、啊，阿爷点解会见到你嘅？ 系文仔仔，我知道你最近好烦啊，对而家嗰个老婆即系黄面婆啊，好唔满意啊，系。你好彩，我生前啊积咗啲阴德啊，地府个 friend 啊，阿严生啊 ，King of 阴罗啊，话送咗个啲心愿俾我俾你用啊。嗱、 啊， 你可以有一个心愿，你而家讲，我可以令你愿望成真噶。 哇，严生真系咁好。 系啊 ，King of 阴、 啊。咁 讲啦，咁衰仔， 我希望咧，诶、等我谂清楚先吓。 谂清楚啊， 我希望。将我而家屋企个黄面婆换成今日我见到个旧同学郑呢， 嘿，都估到你噶啦，咸咸湿湿咁嘅衰样。嗱，话时话唔完诶，完咗之后换咗之后唔可以后悔噶、哦， 一定唔会啊，爷爷。 嗯，好啦。 爷爷爷爷啊！原来头先发梦咋？唉，不过谂落呢个梦又发得几得意嘅。二老婆，你 咩、嗯啊、事啊，老公？ 哇，老婆，你真系变咗 Janet 啦！哇，正啊！哇，老婆你又买咗咁多嘢啊？ 好多咩？十零万啫嘛。平时咧，我同阿爸食饭都唔止啦。 哇，但系望真啲，又系嗰啲衫衫裤裤鞋鞋袜袜同银包。其实老婆你有好多噶咯、啊。 切，关你咩事啫？我又唔系使你啲钱、 啊。 再讲啊，你得嗰份鸡碎咁多嘅人工啊，我想用你啲钱嘅话都用唔到啦。 虽然系啫，不过都啊。 张文乐啊，唔该你咧，唔好再干涉我得唔得啊？结婚之前嘅话。我一早同你讲咗噶嘛，我过惯呢一啲生活嘅，系唔会为任何人而改变噶。当时你都话 O K 噶，而家我买亲嘢嘅话，你又话我冇搞错啊？ 咁、我都系讲事实啫，唔系啊，横掂问咁多嘢，你买完都系用唔着噶啦。 都话我唔系使你啲钱啊，我用乜嘢话买啲咩事，我关你咩嘢咩事、啊？你悭啲啦，其实谂下点样氹我开心仲好啦。我话俾你知啊，同你结婚呢一年啊，我觉得好闷啊！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啊讲啊又讲啊，我今日咧其实买咗份少少嘅礼物送俾你噶，嗱、你睇下中唔中意？ 啊，算你啦，钻石戒指。 点啊，老婆？靓唔靓啊？你做咩啊，老婆？靓唔靓啫？讲啦！ 嗱，粒钻石咧，眼子咁细，你唔俾我用放大镜睇嘅话，我根本就睇唔到佢嘅存在。我讲唔到俾你听，其实即系靓唔靓咯？ 哎呀，大佬啊，已经几个月人工啊，咁都唔满意。啊，系啦系啦，啊，老婆，我阿爸阿妈咧屋企大装修啊，我就谂住叫佢哋过嚟我哋屋企住住先咁样咯。 吓，梗系唔好啦，嗰两只老嘢烦到死啊！ 喂呀，Janet啊， 呢两个我爸爸妈妈嚟噶，唔啦你咁样讲嘢嘅。 咩啫？我讲嘅事实啫嘛，成日都啰啰嗦嗦话又话我乱咁买嘢，又话我唔做家务，憎死佢呀！ 咁佢哋有讲错咩？依家咁你的确即系成日乱买嘢又唔做家务嘛？ 你就讲多次，你讲多次嘅话，我即刻同你离婚噶。咁开心啊！我谂我而家要出去再买多啲嘢先得啦。你自己食饭啦，唔使等我啦。喂，激死我啊！ 唉，以为话换咗个老婆就会开心啲，点知又仲衰。原来好同坏只系攞嚟比较咋。我以前个老婆咧，虽然就唔系一百分，不过同 Jenny 一比啊，佢直头可以话系天使降世啊。我真系好中意嗰个黄面婆啊，早知系咁话唔闷啦。啊，老婆啊，老婆，你快啲翻嚟啦，求下你啦，老婆你喺边啊？ 喂呀，你做咩马叫我啫？你发开可梦啊，死佬、 哦！原来我头先发梦咋？ 吓、 啊！好嘢，老婆，我见翻你最开心啊！你真系全世界最好嘅老婆。 你热啦，你冇黐埋你啊！你咪食错嘢，你突然间又冇口啊你吓、啊！ 总之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嘅画面婆，唔系老婆。 算你啦，你 老婆， 老公， 老婆。 哎呀！我衰啊！你点解走开？ 男人事实若你要开心活在世上，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便要拣千枝娇花做对象，尽力量变与他遇上。男人事实若你要开心活在世上，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便要拣个勾婆来做对象，万事变事会多乐唱。若你永远必定迟，常常令你是废物拼命等，由朝企到朦胧子夜时，而阿呼对你完全带着痴，从不怪你平凡不合时，常常为你痛定汤睡衣，由此爱你爱到天裂时。男人事实若你要开心活在世上，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别要拣千枝娇花做对象，尽力量变与他遇上。男人事实若你要开心活在世上，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婆嚟做对象，万事变节会多乐唱。 喂，老奶奶， 系咩事？ 啊，佢系撞到你女人， 系咩？ 扮翻佢咁丑样， 不过佢烫嗰啲睡衣好鬼靓噶。 阿乌，你会快乐过日子，从今放弃美女都未迟。有人为美女拼命拼命追，由朝丧气索到不定时。男人事实若你要开心活在世上，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别要拣千枝娇花做对象。力量变与他遇上，男人事实若你要开心活在世上，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别要拣千枝娇花做对象，尽力量变与他遇上。You wanna be happy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don't you make a pretty woman your wife, so for my personal point of view, get another girl to marry you. 男人事实若你要开心活在世上，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别要拣千枝娇花做对象，尽力量变与他遇上。 好啊，片段人间提嚟，大家咪锡自己嘅老婆多啲吓，咁啊， 你有咩？你未有女朋友，好心你啦，快搵翻个啦， 都可以锡噶，锡你哋啦， 锡 你三位啦， 系啊，锡妈咪， 锡妈咪， 锡屋企人，最紧要锡我哋， 公司包人， 系啦，锡啲听众， 系啦， 听日我哋有树窿，树窿， 雨云啊， 阿乐， 好嘢。 我 觉 得 今日一条开 心 ，yes， 我哋呢个十点再见大家 啦，得嘅 ，I love you， 拜拜， 拜拜。